喂， 你睇紧嘅系 喂 ，hello， 有冇拆声啊？好似我睇个表拆拆地啊，点解咧？喂喂喂！而家点咧？拆唔拆？都拆喎、哦！而家又点啊？而家咧？而家唔拆啦。喂，因为咧我呢度啊重新执过嘢啊，因为地方唔够咧，要重新啲电线拆过晒，又要驳过晒，咁咧 level 啊，梗系跟唔足噶啦。因为啱啱先揾得翻嗰条 USB 线，咁啲位有少少唔同啦，打灯有少少唔同啦。各样啦，有咩？因为冇人推咪嘅关系咧，就我靠眼嚟睇下嗰个 level 够唔够嘅。咁我而家见到啱啱入少少红区，即系啱啱入 peak 咗少少，减一格会冇啲。OK， 又或者今日我唔系好够能量，因为好早开工咧，有少攰咧，咁所以咧，我再校细啲个 level。咁但係就近啲嘅咪，咁呢就有人觉得我讲得好辛苦去吊条命咁嘅，咁唔紧要啦，但係我的喉咙舒服啊嘛，好坐入啲。OK， 好冇啲呀，如果冇嘢呢就继续係咁啦。咁好冇啲呀，啱啱插翻部琴出嚟，就嚟要用啦。Hello， 好招呼大家先。咦，今日好少人啫，不过少人就正常嘅，因为啊冇乜特别 topic 就唔会入嚟嘅。咁入得嚟嗰啲咧都系冇咁巧路过噶。如果人路过嘅咧，请你举个手啦。咁啊，我知道有咩路过啦，同埋嗰几位一开波就 unlike。dislike 嗰几条友打个招呼先，即系通常呢啲时候咧，佢就最活跃噶啦。我谂佢好似翻工咁咧，入完嚟之后就表完个态就应该会走噶啦。睇下喺度先，喂，打招呼、啊，你冇理由唔同嗨系嘛？嗰几位懦夫嘅朋友又唔够胆搭爹，但系咧又硬系 dislike 嘅，即系俾人咁样话你都唔覆桌嘅话呢，三条友啫今次，咁我真係认真懦夫啦。懦夫都难以形容啦，真係。OK， 即係我唔知话你废呀，定係你即係坑渠老鼠呀，各样咁样啦。 大力水手789度，大力水手789探长如师长无得回水，是从下梁红红探长开炉大吉。 喂 ，thank you。 125探长你好 ，Richard Rachotti。 Hello Richard。 片女性， 好三面口。Hello 分。 96秒。 Hello Ultraman。 Alan Chan， 今日我终于可以准时。 喂，多谢你。 Hello 大家好，大力水手789有大声。 哦 ，OK。 789 OK 了。Sam Kong Hai 探长好，大家好。红红声音 OK 喎 ，OK。 K Lee，Ask Lee，Hello。 我有一片五册， 正啊，五册就好啦。 96 Everything OK。I'm a gotcha try。Set 粉 Hello 探长 ，I'm Zuka 64，大家好。 Hello 啦 ，Nana 咧就喺远处。Nana 今日就唔系好舒服嘅，因为咧佢伤风感冒嗰啲啦，可能猫流感咁样咧，又唔好食得落嘢，越嚟瘦。咁我成日打一次流鼻水同埋鼻塞，咁今日呢就叫做肯食返啲嘢，但係都冇咁快肥返，但係就精神咗啦，希望佢冇事啦。而家请咗去食抗生素啊。咁呢就啊 ,Susan, hello, Mr. Susan, 你好啊。咁大力水手今日咁活跃嘅，点解好精神或者冇嘢做定开緊嘢呢，请问你。咁啊 ,Richard 啊，三面口啦，係咪我唔认得你，唔知啪啪125 hello, 你好。康康 ，hello， 咁啊，仲有边个未打招呼咧？安 Suka 六啊四 ，Hello 你好，阿 Raymond 啦。 Raymond 两派探长 Chanson 三语，我路过 Chanson 喺 路过啊 ，Simpson 一 pack 125第一次听来。 哦 ，OK，Thank you。 半年冇上嚟。 哦 ，OK。 副声痛， 左 头痛，讲一阵就好啦。早些休息。 系。 Hello 探长 ，Hello everybody。 Hello。 讲 IP， 大家系咪觉得声乐不同步？你 Raymond。sharing 咁多人四咗开，但只系得四个 like。 咁、我觉得四个 like 都正常嘅，但有三个 unlike 就唔好正常啦。即系 unlike 都闹两句啊，喂大佬，即系算点先得噶？系咪？而家几多 unlike 先？即系我反而关心有几多 unlike， 都系三个。唔同步就梗噶啦，因为咧，即系每次都唔能够改变到呢个问题嘅。咁我即管呢就走去搞下呢一番啦，因为同唔同步就好睇个 app 本身有啲咩问题嘅。我试下，已经600㗎喇喎。大家咁样会唔会好啲？但有人话甩喎，唔紧要啦，可能有啲朋友有甩啦，咁啊监制监住咧，佢就话冇甩，咁可能又系个阁下个网速嘅问题，咁我总之我校咗我个 delay second 咧，就系头先就搞600个 millisecond， 而家搞翻300个，如果而家甩咗咧，咁就唔知点解啦，真系，咁我一阵再搞翻600个 millisecond 啦。好烦嘅，即系顺德哥情失所以啊，正所谓。咦，嗰位IF General 系成半年冇上嚟咯，你系咪曾经即系觉得屌唔捻啱听嘅，唔听咁样嗰啲嚟嘅咧？定系自然咁流失咗咧？即系冇乜觉得冇乜人啊，听都冇话题嘅。其实咧，有朋友分析过咧。即系唔系朋友，系邓武识啊！佢都系朋友啦，当然佢竟然可以喺个网台 app 嗰度咧，可以 create 咗好多个话题出嚟。即系佢听完我讲集之后咧，佢事后咁 mark 翻，即系长记咁记翻咧，佢有成6-7个话题，佢每次都咁啊，多谢佢嘅付出啦。咁系有话题嘅，但系我唔会预先讲定一啲话题，亦都系即系我当同大家喺茶餐厅喺卡拉 OK 房倾偈咁咧。即系唔通带定啲话题去同人倾偈咩？即系我唔想咁样做啦。咁有啲朋友唔适应嘅话，就有耐性咪适应下咯。如果冇耐性嘅，就真系唔好意思啦。即系你仲听嘅话，就多谢先。唔听就先系正常啊。Hello Raymond， 咁多人四咗开，但只系得四个 like。125之前听入重温多。 OK。 M Pan High 探长。 Hello。 Model 135 High Low 探。 Hello。 陈日祥探长咁早 ，Transmission like 咗。彩音探 明 High 探长 ，Resputin Watch Site 探长好。大家好。 Hello Resputin。 1999无甩嘴喎。 OK。 Hill 是路宝 ，High 探长。唔好理嗰啲 dislike 啦，我特登 like 一嘢对冲下。 哦，多谢你、哦。 李开探长，大力水手789上两次冇听直播， 唔、哦 okay、 知几时俾 YouTube 停咗通知。 咁得意。 135我冇啫。 OK， 喂，咁啊奇怪、哦，即系嗱，头先嗰位朋友话我唔好介意啲 dislike， 我唔系介意啊，我系即系纯粹好奇啊，即系点解呢个世界有啲咁嘅人嘅咧？即系。我唔知啊，可能我唔識啲朋友係咁，或者我識啲朋友係咁嘅平時隱藏咗佢嘅個性啦。因為而家網路世界咧，好多大量嘅人咧都係表裏不一到咧，對朋友一個樣，但係喺 keyboard 側邊咧另外一個樣，另外一個性格添嘅。即係日本漫畫其中有一啲人成日 cap 圖咧，高登都係有個戴茶鏡嘅肥仔咧，冬菇頭嗰、那個，咁咧即係喺個 keyboard 側邊咧拍到 keyboard 爆就飛曬 key 出嚟咧。就你唔知道系边个，你知道系边个，你死得好惨咁，类似 在 keyboard 旁边讲到霸气的东西呢，即是我想了解一下这些人，同埋我即是好想识一个这样的朋友，即是由他肯同我讲真话嘛，即是最好啦。即是纯粹有好奇心的问题咯，喂，唔通我争你嗰几个 dislike， 我唔瞓唔着咩，唔通傻仔。但只不过呢我答话不解，即是我成日都八卦，好好奇想知道人哋是究竟諗啲咩呀。即是呢个纯粹是我个人兴趣嚟嘅，所以大家又唔使担心我好 care 嗰啲dislike 嗰啲，即系我最 care 就系 dislike 得嚟，又唔讲点解 dislike 咯，即系我想知道，即系想同你讨论下嘅。咁我讲到而家咧，净系揸 dislike 咧，都一个字都唔打咧，即系究竟系咪 robot 嚟嘅咧？咁样，定系究竟佢得个 mouse 但系冇 keyboard 嘅咧？咁样好得意。 K M 全所有嘢无问题，人靓声甜啊 ！Five General 改咗开工时间。要早瞓，所以冇听直播。 哦，明白。 大力水手789正常，冇唔同步。 哦。 iPad Pen Good Music MV 凳模式，因为 iPad Mini 可以 split screen。 哦 ，OK。 我一边睇狗吹，一边做 notes。 哦，得唔得噶？哦，原来咁样，多谢你啊！喂，咁咧就我其实今日咧，我因为我其实今朝日九点钟通告咧，即系平时啊，尤其是我而家。搬咗新 office 咧，即系通宵达旦咁样搬嘢、执嘢，同埋pack 啲杂物咧，即系整整有条。因为我咧好明显就一个冇乜，即系唔系天才啦。因为成日都有人见到话天才咧就中意个 office 好乱嘅，咁但系我就好唔中意 office 好乱嘅。咁你又嘥大量嘅时间咧，将搬咗过嚟嘅嘢，即系因为而家搬越搬越细啦。咁就哇，执到爆晒，咁有好多嘢突晒出嚟啊，肥到成个厅都系咁样，咁好唔开心啊！咁于是乎咧，通宵达旦咁样，将佢整理仓库翻，塞得又塞，挂就挂，又转墙，又整吊柜，又冧高咁样咧，咁搞到咧即系有日冇夜，即系其实我一路系咁做，即系譬如今日我要 meet 个 target，meet 个 goal。是要搞掂个厅嘅西边咁样，咁啊系咁做咯。咁你有时你大上头得就系你做唔即系冇即系做唔晒，我又分辨唔到啲时间，就瞓咗第二朝先做嘅。通常我都一条龙要整好一嚿嘢先至瞓嘅。咁于是乎咧，近呢两个礼拜咧，即系搬咗嚟呢个零礼拜咧，我就不停咁样喺度执嘢，咁啊执到天光先至知道先至要瞓觉。咁咧竟然有一日咧五点钟先瞓醒嘅。咁惯咗成个礼拜都系咁啦，咁你今朝突然间咧有九点通告啦，系咪想死先？咁 even 我两三点想瞓噶啦，但瞓几都瞓唔着啦，当然，咁可能又饮咗太多咖啡因啦，咁咧就至到个天微光啦，即系六点到啱啱瞌到着，七点啱啱有发梦，因为我发梦咧好珍惜啲梦嘅，因为啲梦咧即系。我觉得个娱乐性高过睇戏嘅对我嚟讲，所以我好追梦嘅。咁我最痛苦咧，啱啱有梦嘅时候咧，就闹钟响啦。咁今朝又系咁嘅情况。咁好彩咧，就翻工嘅地方好近啊！哇，近到你都唔信啊！即系行十分钟就到啦。今日个 location， 咁今日嗰啲就唔系特别啲咩 job 嚟嘅，就系、是一个帮朋友处理一啲宣传品，我负责影相咁样。咁就做呢啲 job 啦。咁今日非常好啊，天气又好，同埋又室内为主，啲空气湿度都好舒服啊，成日开工都好舒服。但系点知放咗工之后呢，就都仲有好多嘢要搬运啊，同埋即系搬返啲器材上公司啊，咁样有同埋屋企人入咗医院呢，咁就即刻探亲，即系太医院探啊，好频扑。咁至到而家呢冇停过呢。咁而家我唔放声再讲，原因就係驚喉咙痛，即係驚拆声啦。咁同埋能量亦都好低啦，因为今日全日都唔够瞓，再加上好劳碌呢，个人就真係好借嘅。咁但我有个缺点呢，就係、是、个人越借呢嗰、那个四肢同埋个精神越来越虚弱嘅时候呢，反而呢抑制唔到我嗰个摩打嘴个意欲啊。即係不停咁样要讲嘢呢，越讲越 high。即係讲到呢直头係钳制唔到自己为止呢，我先至瞓得较好嘅。但我就唔希望次次都係咁啦，因为个人会 会就好虚弱，又或者唔知会好啲定咩啦？唔知有冇中医嘅朋友可以解释到呢个现象咧？我咪有嘅放晒啲体力，瞓得较好嘅会有益啲啊？抑或即系流力咁样？唔知啊，即系嗱，以经验咧，我放晒所有嘅体力咧，好好瞓嘅，真系瞓到第二朝又一两点嘅，起码都咁咧。唔知啊，因为我好得意嘅，有好多老嘢咧就话咧，你唔够瞓，第日我瞓唔翻嘅。但我就唔系，我嗰日唔够瞓咧，我哋可以瞓多一个 double， 即系唔知系是福是祸啦。咁于是乎咧，因此咧，我希望今日咧就唔好磨烂只咧。咁我就预备咗啲主题咧想讲嘅，即系讲完咧讲晒咧就可以瞓觉咁样。嗱，咁我想讲下咧，今日咧嗰个工作咧，见到一个我长期都几中意一个演员，好耐冇见嘅。咁咧喺佢面前出現啦，咁咧又講下新聞啦，譬如施政報告咧，即係詳細我都冇乜點睇，但我知道咧最搞笑就海洋公園嗰單嘢，即係你話冇勾結，我真係唔信咯。佢話即係佢講到嘢似是而非，即係信嗰即係有啲師奶啊，或者有啲盲信政府覺得香港人好幸福嗰啲人咧就會信嘅，就話海洋公園就自己揞啲飛出嚟嘅，政府咧只係資助佢更新。嗰、那個遊樂場咁樣，即係你使乜講呢啲嘢啫？你官商勾結，啲人都贊成嘅啦。而家你擺到明就係話，呢啲啊親政府嘅組織咧，咁我哋咧就撥多啲款。即係我好相信咁樣講咧，即係嗰啲大部分嘅沉默嘅香港人咧都贊成嘅、哦。即係反正而家，即係好似琴日睇新聞咁樣，即係訪問翻北京市民咧，即係關於習近平，佢將嗰個連任制咧就打破咗就。可以即係改制啦，總之可以千秋萬代做到死為止都得嘅分分鐘。咁街嗰啲市民咧，個個都贊好喎。即係有線，我諗啊，並唔係無線啦。有線相對我諗啊，均真啲嘅。咁甚至乎已經可能上面北京嘅人已經好識玩求生啊，即係唔係政治，係識玩求生。就即係咧，一對住個鏡頭咧，就即刻整個即係。角色扮演咁样，哇！个个都话哇，梗系好啦，佢又打贪又剩呢样嗰样，咁各样啦。咁总之咧，香港咧亦都好多人追随翻呢个路线嘅。咁所以咧，我觉得香港嗰啲官咧，虽然你闹佢咧就实即系节目就实受欢迎嘅，因为我帮你把口闹咗你心里面嘅嘢咧，你又舒服晒。咁但系咧，我就唔会咁样做嘅。我就觉得你调翻转嚟谂咧，或者。即系我觉得香港嘅官咧，系相对系有人性，同埋佢有自知之明，同埋佢哋系有良知嘅。点解咁讲咧？因为你见林郑啊、陈茂波啊啲答嗰啲议员嘅嘢咧，佢嗰个勉为其难嘅样咧，即系佢同阿梁振英唔同啊。即系佢哋个勉为其难嘅样咧，谂啲方法兜咧，即系要搞咁多花神咧，即系整色整水咁样讲一啲似是而非啊，讲一啲。即系夹硬懒系识 PR 咁样兜咧，佢兜嘅动机咧，其实已经代表佢有把良心之尺噶啦，即系觉得自己好懦啦，觉得自己今时今日做埋啲咁嘅懦嘢咧，即系好丑啊，所以先要谂啲计仔咧，就走去兜嘅。即系如果假如个个好似梁振英或者大陆嘅官咁样，嗰啲张晓明啊嗰啲咧，佢哋系大条道理咧，觉得自己做紧嘢啱嘅时候咧，佢面不红耳不热噶，即系你见到七七七。即系阿林郑，佢成日都讲出啲违心嘅啦，咁啊带佢两句笑声喺度咧，咁你又知系违心紧噶啦，即系佢都觉得唔好意思，即系系揸流摊嘅啦，咁样嗰啲啊笑咗，即系咁样，即系我用一个好善良嘅谂法咧，我觉得佢哋都良心之尺都仲存在嘅，不过只可惜咧，佢哋个脚对脚同埋个对个屎忽咧就好稳固地攞紧着数。咁啊，攞啲都要噶啦，咁样即系都系无耻嘅一种，但系只不过即系我唔系话做得啱啦，当然即系大家识听嘅话，即系佢哋嗰啲咁嘅表现咧，我觉得都系虽然系唔抵可怜啊，但系我从呢个捻化现象学里面咧，就觉得佢哋系仲有少少良心咯。其实会唔会改过咧，就未必会嘅，因为着数就还着数，即系自己颜面就还颜面。即係如果大家香港人咧，好似國內有啲做官或者有啲做生意或者有啲政棍啊、神棍啊，去到咁無恥嘅階段咧， 即系嗰阵时就已经其实都距离不远噶啦。香港人好快就已经学识咗上面嗰一套风气，甚至乎而家后生一代嗰啲咧，甚至乎由黄杨达嗰代开始咧，已经沾染到或者学习到嗰种面不红耳不赤，大大声讲一啲歪理，而自己觉得冇问题嘅，即系黄毓民咁样嗰啲咧，咁就已经。是呢班人啦，咁所以迟啲一定唔会幸免啦。我觉得香港呢个风格，唔系即系风气已经好阴公啊。 Bab 395，你喺度探长。Hello。Fan Wong 喺度探长，好耐冇你直播。 喂。 刘仁生到。 喂，兰生。 喺度探长。小林 Gary 魏探长， 喂 ，Hello， 企 M 段保重啊，探长， 喂，多谢。 李兰太 ，Hello， 阿妹。 人生我有个同期5757刘志力，红红探长不如讲左集低啦。李兰、嗯，你把声好唔错、啊，唔好夹硬嚟。Stockies 探长好， 喂 ，Hello。 General 旧官未必系有良心。是要面啫， 要面咪即有良心咯。 Hello， Uncle Jeff 探长，大家好。 系，根本上咧，即系嗰啲所谓官咧，即系你唔好以为我话佢有良心咧，即系误解咗。即系有良心，即系话有良心之尺，唔系代表有良心。即系其实佢分辨到佢做嘅啱定错嘅，根本上，即系只不过佢硬系选择咗要做错啫嘛。即系可能你误解咗我讲咩啦。咁同埋，其实做得。官即系仲继续为呢个特区政府嘅港共政权服务咧，你讲九官其实都俾面噶啦，老实讲，即系你出卖香港人而能够令到自己做官，能够自己攞到利益嘅话，咁你嘅话九官，我觉得都俾面咯，真系。咁同埋阿 May， 你系咪学过中医识听人把声，觉得人有冇病嘅咧？咁如果系啊，得闲同你倾下偈都好啊。得閒錄段留言俾你先。喂，咁咧嗱，我頭先講咗一本啦，咁我會講係咯，即係今日見到個資深藝人啦，有啲睇法啦，同埋講有人叫我講集帝喎，有冇好講啫？喂，其實中共嘅嘢其實真係冇乜好講嘅，我都唔明點解嗰啲阿索羅 B 之流嗰啲，同埋嗰個真恩新港嗰類節目咧，即係都唔知有冇好聽，即係全部都係。人类最劣根性嘅，你斗我，我斗你，我知道你系同边个斗咁啊？点咧？我哋即系斋食花生嘅啫，即系总之上面做得官嘅，比香港嘅情况更加恶劣，因为佢哋不单止系出卖自己，仲出卖人哋，出卖屋企人，所有嘢你先能够攀得到嗰个有权力嗰个阶段，甚至乎杀人啦，包括。即系你见到嘅，好多嘢都即系啲秘史啦。即系我话唔听唔听，但我听过晒嘅。其实咁，所以咧，即系我就唔会嘥时间去讲中共嗰啲集帝嗰啲嘅，即系完全冇意思嘅。原因就系、是、即系中国点解有呢啲咁嘅政权产生咧？咪全凭有中国人咯。即系我今日 post 咗张相出嚟，关于嗰啲文革时代嗰啲艺术品啊，所谓就系啲瓷公仔啦。咁就有啲造反有理啊，唔知咩革命啊，咁嗰啲瓷公仔呢，因为我今日去拍嘢个 location 呢，佢成间酒庄嗰个 theme 呢，就係、是、酒馆啊，叫自己做，就係、是、呢仿照呢、這个China Club 啊，即係中国会喺中环嘅里面嘅装修同埋嗰啲艺术品嘅品味嘅。咁嗰度咧，全部都系文革嘅藝術品啦，所謂啲版畫啊、標語啊、瓷公仔啊、雕塑啊，甚至乎有啲對聯啊，有啲大字報，唔係嗰啲即係裱起曬嗰啲書法啊咁樣，好多係毛澤東嘅筆跡啊，或者真跡都唔定嘅，即係我唔知啊。總之嗰間嘢中國會唔知有幾多人去過啦。咁呢間嘢咧，我諗佢有人參觀過中國會啦。咁好刻意模仿一啲好 bad taste 嘅艺术品啊，例如搵啲油画嘅物料勾画一条龙出嚟啊，即系肉勾酸啊，真係即係有好多共产时代咪文革时代嘅艺术品 啊真係 bad taste 到呕。但係呢一影 wide shot 就冇问题嘅，即係你逐个艺术品去睇呢，即係好肉酸啊，老实讲。即係我另外不禁咁諗起呢，即係如果德国同埋当年嘅中共 调换咗个身份咧，即系话个中国人，即系德国人同埋中国人之间，即系大家都有呢个习性嘅话，假如中国人喺德国，咁而家咧，我哋仲系砌紧啲毒气室啊，同埋集中营啊嗰啲模型啊，同埋咧，即系大家有啲仿照揾犹太人嘅人油又做嘅番碱可以有得卖啊，又例如揾犹太人嘅头发织嘅冷衫啊，织嘅物啊咁样，即系有啲仿照呢啲嘢有得卖都唔定嘅。你谂下中国人真系无耻到咧，即系无魔咁样去杀害咁多中国人，佢已经杀嘅人间接死亡嘅人，已经系一个全球嘅唯一，亦都系冇人追到嘅一个惨剧。即系死嘅人数同埋佢嘅哪吒手段，佢点样去用群众嚟斗群众，点样去一句一句方向就令到大饥荒，又死好多人啊！大炼钢，即系不时生产，就搞革命、搞运动，即系连呢啲证据确凿，有埋视频，有埋记录，大家都知嘅。竟然有人整佢嘅艺术品，有人崇拜毛泽东，有人买佢啲瓷公仔啊，有人怀念六四，怀念六四啱嘅，系怀念文革啊，或者歌颂毛泽东啊咁样。即系我觉得，即系呢系我哋呢个民族咧，即系我唔当我自己系啊，因为我唔想系，即系实情系就我改变唔到，但系其实我都尽量公开，我都唔会认我自己系呢个民族嗰啲人嚟。咁即系觉得好难受噶，即系你攞呢啲咁多创伤、死咁多人嘅一啲历史，要嚟做一个艺术品，要嚟仲懒叻咁样嘅展示俾人睇，但系唔系反省。唔系反思，唔系忏悔，你边有资格叫日本人？即系关于慰安妇嘅事啊、侵华嘅事道歉啫。即系当然都唔系冇资格嘅，即系你始终都系一个受害者。但系你自己对自己嘅国民啊，系远远恐怖过、残忍过德国同埋日本作为核心国对全世界其他人受即系带嚟嘅伤害，绝对系重。一百倍都唔止啊！即系呢段人头计，咁但系竟然咧，我哋嘅民族咧系包容到咧呢啲人系流通去卖呢啲画啊，去卖呢啲瓷公仔啊，去卖呢啲文化嘅所谓艺术作品啊！我真系见一镬要屌一镬，我真系唔系讲笑，即系无人能及嘅呢、这个，即系有良知嘅人咧都唔会懒得意咁样拎呢啲出嚟展示啊，大佬，即系。唔知道大家有冇参观个 D 一百咧？即系又去抽下水，即系 D 一百都好多呢啲展品嘅，真系好 sad 啊！呢啲即系 sad 到一个阶段咧，讲次次都乐此不疲嘅。监制又可能会叫我：，哎，唔好讲啦呢啲嘢。咁但系一讲到啊，点可以唔讲咧？系咪？啊，系啊，继续先。因为我想斟水饮嘅期间咧，大家表下态咧，即系拣啲话题出嚟讲。嗱，头先讲一个。资深演员高雄啊，好耐冇见啦，大家都咁。同埋我想讲下咧，近来唔知大家有冇睇戏咧？广告牌杀人事件咧，我又想讲下呢套戏啦。咁啊，讲下呢个金像奖嘅咩贴，大家有咩贴士啊？咩或者有啲咩中意，即系有啲咩心水啦。咁同埋想讲多样嘢咧，就系有听众咧 PM 唔系即系我喺我个 post 嗰个留言咧，就叫我讲下嘅。咁讲关于咧有啲唔识影相嘅朋友咧，就可能会闷嘅。但我尽量一个深入浅出，同埋大家都会明嘅方法咧嚟讲出。我想讲一个话题咧，就系将会咧喺呢几年内咧有一个革命性嘅发明啊。就发明了一个大家都觉得很普遍、很普通、没什么特别的讲的一个相机的 sensor， 即或者video 机的 sensor， 即个 sensor 这个感光元件呢，因为将会一个很颠覆性和改写所有的 video 的历史，可以说是即 video 发明了至到现在大概五六十年啦，咁呢就至到现在呢先至发明了一种shutter， 唔系发明咗一种 sensor 咧，就叫做 global shutter。以前嗰啲啊叫 roller shutter， 即系佢系一个一行行 scan， 即系由第一行线，即系你以前我哋玩嗰啲 AV 咧，即系唔系 AV 片啊，即系嗰啲 AV 器材咧就话唔知六百线啦、四百线啦、七百线啦咁样，即系话个画面个解像度有几高？点解要话几多线呢？原因就系咧，传统嘅 video 咧都系 scan by 一行一行线嘅，咁咧 interlace 咧就系咁样两行两行咁样交替嘅，咁所以以前嘅 broadcast 咧。你明明是三十格，但呢你怎会一环环呢看下去就变成六十格的了，因为大家是同时间 scan 一行梅花间竹的行数出来，即是总之呢，即是讲简单一点，即是以前的 broadcast 那个 system 呢就将会有一个很重大的改变，那我呢就讲一下这个有什么不同，一会儿可以跟大家讲一下，那大家揀一些题目啊，那我如果唔受欢迎嗰啲咪唔好讲囉，咁如果大家想知呢就可以点题啦，咁我去斟啲嘢飲先。咁同埋今日呢我开工去影相呢，因为我而家我只係影一个人嘅，主要即係对一个嘅对象。咁所以呢我压力唔係太大底下呢，我就带咗一架呢我心目中嘅外星科技嘅摄影神器去操下刀，因为嗰部机又难用啦，又冇乜机会用到啦，因为佢个环境要好恰当先可以挥洒得好好嘅。咁今日我带咗出嚟呢，即係用嗰部相机嚟开工呢，简直一种享受。因为呢嗰部係影完之后呢，你放到100倍咁大文相嘅文呢，你都见到啲 detail 嘅，所以好开心嘅。嗰部就有部色码啦。OK， 咁大家俾少少意见，咁啊睇下一阵间会讲咩，咁我而家斟啲嘢飲下先。俾少耐性啊。 反咗边啊？啊，夹到。 咦，冇乜人有反应喎，系咪瞓咗觉咧，大佬？直头一个反应都冇喎，你系咪听紧究竟？咁会令到我好失望噶喎。咁可能有啲人啊，你失望我就开心啦咁样。哇，但其实唔系话特别少人噶，都130多人噶。点解咧 ？delay 得劲啊，又话咩原因咧？究竟？好論盡咁樣， 派人士會唔會講下二奶架單嘢 ？Rosie Hi Kenneth 如企起來你好，探長金輝黃楊達老豆係黨員兼解放軍， 我係咩？ 本身就好熟C 鐵套嘢，美麟我唔識中醫噶，聽你把聲同平時唔同，講嘢好似喉嚨痛要就住講咁咋。留人新人仔100蚊有毛頭主，我好中意。阿林子，中國人就係無性。 嗯，喂，咁啊，嗱，其實咧 ，Brian 咧，我諗你如果想講啲 at hot 嘅時事咧，我諗你聽城寨咧嗰啲。就会讲下多啲咯，因为我都会讲嘅，可以。问题就系咧，即系嗰条片个资料实在唔系好详尽，即系话有个僆仔就系嗰啲皮质醇过高嗰啲僆仔嚟嘅，即系佢饮樽白兰氏应该冇事嘅，但系啱啱无端端冇得俾佢饮噶嘛，咁于是乎咧就俾差佬拉佢尖叫，佢点解俾差佬拉咧？就因为有个大婶。就唔知屈佢偷嘢，咁唔知点解警察咧，即系听到 大陆音咧就好似圣旨咁样咧，就单方面信咗嗰、那个大妈，即系大婆啦。咁于是乎咧，就印度人咧就走出嚟证明个细路仔冇偷嘢。跟住嗰个大妈咧就问：咁你系咪中国人啊？咁样你系咪真系好荒谬先？即系我谂咧，你唔使我讲咧，都知道我会点样讲噶啦。咁咧，即系如果大家都系同一声喺度情绪式狂插咧，咁好容易嘅。但我觉得对我嚟讲有少嘥时间咯。今晚因为真系冇乜电啊嘛，咁所以咧，我宁愿讲啲即系比较思考性同埋比较少人讲嘅嘢，我会开心啲咯。今日就原因就系阿May可能你唔知道啊，大早点解要咁样讲？因为咧今日嘅能量偏低咧，如果再放声，我又唔好识丹田发音，咁啊唯有咧就用一个低能量、低压力嘅声音咧，就去讲近啲咪，就用呢个距离咧嚟减低空气度传送我把声嗰、那个力量啊。咁所以咧，我会讲得舒服啲。咁啊，并唔系代表我唔舒服嘅，即系反而系舒服嘅。其实咁样讲，即系 calm 啲啊嘅感觉上。咦，有啲好似好多人都未见过喎，譬如 Donald 啦，未见过啦。 Raymond 仲喺度执紧行李， 哦 okay、 于是路宝梗系听紧啦。留人生猫好乖，和脑重派，美丽女隔篱只猫系咪听日嚟噶？ 系啊， 讲下俾知道，又介绍下你部 Sigma Her Cat 嘅地探长岩岩立来。Sharon 讲下金像奖美林广告牌杀人事件。 哦， 思彤老探你好。 Hello， 思彤，同埋 Sharon 一日见到你啊。Nico 又唔见咗 ，Nico 系咪已经几次都缺咗席嘅？好似系，因为 Nico 以前咧成日都系排第一噶嘛，即系担凳仔咁样噶嘛，好似咁啊。就其实呢度几多人有睇广告牌杀人事件咧？唔知。即系呢套嘢都几值得讲啊！我认为，我啲鱼皮真系好好食。Raymond 執緊行李，你係咪出埠啊？定係預備翻香港？ Facebook 嘅 channel 讲下电影啦，小林 Gary 艺炸鱼皮 ，K C 仲无钱派，陈茂波食蕉啦，美兰 Nicole 而家要好早起身，所以听唔到来。 我明白，嗱 ，Trico 又真系捣乱啦，好憎佢。佢琴日咧就捐咗落去个电脑隔篱嗰个窿嗰度，咁咧佢又唔识褪后，因为猫唔系净系都识得褪沿路褪后嘅。妖，几曳！咁咧，佢夹硬咧喺另外一头嗰度捐咗出去。咁另外嗰一头咧，我塞咗好多我冇乜用嘅机器，例如一部 compressor 啊，即系两个 U 嘅 Redman 咁大嘅，佢夹硬拱落地口。好在下面又冇第二只猫喺度，或者冇人啱嘅脚背喺嗰度就大镬，都曳到咁样嘅，真系唔知点解。咁啊，最奇怪咧。就是早几日呢仲好多人问呢，即好多人讨论一个话题呢，就是应该派钱，你应该唔赞成派钱，唔赞成派钱。我都唔明点解要唔赞成派钱。咁冇人话派钱之后就冇钱 去再把落啲醫療度同埋福利嗰度噶嘛。咁樣今次空前咁多盈餘，咁點解兩樣做唔得嘅咧？點解大家都咁負面諗佢會做一樣就唔做第二樣咧？況且佢曾經係做咗 A， 唔係冇做 A 又冇做 B， 即係又唔派錢，又冇增加醫療福利開支，教育又唔係加得多。喂，即係佢點解政府又可以兩樣都唔付標到我哋，而我哋連一個要求一個理想，希望佢派錢之餘又增加撥款，咁點解又好似全香港嘅政客都唔會有人咁樣諗嘅？點解？即係全部都係尤其是民主派，有啲人就話唔贊成派錢咁樣。我想問下你唔贊成派錢，咁如果又派俾你，但又增加醫療開支咁又得唔得咧？即係就算你明知唔會咁做，你作為一個助野黨，作為一個壓力團體，你都要要求佢咁樣做噶嘛？啲白痴啊，真係白痴到咁樣嘅，點解？即係香港人啲諗法咧，即係都冇眼睇嘅，真係。問題就係咧，其實我又唔係話唔知點解嘅，因為其實香港嘅文字啊，即係講文字唔係一定高低啊，即係嗰一個志向啊，就係覺得做民選嘅議員咧，個個都係做聖人嘅，即係個個咧都要哇講誠信啦，個個都要冇瑕疵啦，未做過衰嘢啦，未善過人啦，未做過一啲普遍市民唔中意嘅嘢，或者一啲唔光彩，或者私德上，或者就算一腳踏兩船啊，就算婚外情啊，即係總之所有瑕疵嘅嘢咧，都係唔能夠接受嘅。咁如果即係淨係得一般市民追求嗰種道德純潔嘅程度嘅人去走去做議員，咁就難怪咧有啲咁蠢嘅議員啦。老實講，因為你個揀擇少咗嘛，即係我唔係話必定係咁樣，但係你喺個數學上計算上，如果你要求到一個政客係咁冇瑕疵同埋一個聖人咁樣，咁你咪有好多好叻嘅人咪入唔到去咯。但係而家事實都係咁啊嘛。除了建制派那些他们有私心，他们入到去是有另外一个目的的，要帮建制去找我们品的。建制背后因为靠很多商家，很多商人，很多既得利益者和很多来自共产党的势力，而令到他们要帮他们做事。那这些你不要当是人住先啦，暂时。即是他们可能不是人来的，是一张票来的。但是都一些选入去的，即係如果大家要求咁高嘅，我甚至乎聽到啲朋友講咧，即係有啲政客咧入到去，因為個時勢所改變咗佢哋嘅之前個選舉承諾有啲出入，就一夜之間咧嗰個人就變咗政棍啦，機會都冇嘅，仲要咧慢慢就講到投白票啦。慢慢講到咧，投民建聯好過投民主黨或者投民主派咪個人啦咁樣，即係我哋嘅文字係去到呢個階段或者水平，你點有要求？你哋可以即係我啦，包括即係我唔係話好似懶叻咁啊，即係我都受緊呢個苦啊，即係點可以令到有一啲精英可以幫到香港人手去睇住政府盤數，或者去改善嗰個政治風氣咧？可以话系冇咯，譬如范国威咁样，即系真兄弟事件，咁我都信嘅。咁每个人阶段都唔同，同埋你信佢系咪共产党嘅，咁好难证实到啦。第一，但第二，起码我见到佢近呢年啲诚意啊，佢嘅工作能力啊，佢嘅决心啊，都全部都优胜过传统民主党嗰班人嘅。咁如果佢真係以前善過李永達嘅，咁我覺得又如何啫？咁人都有唔同嘅階段㗎嘛，問題就係你信唔信佢會出賣我哋㗎嘛。咁選舉嘅嘢，你賴咗嘢，你永不超生啦，唔係靠而家呢個階段佢未出賣我哋之前，而嗰個人又好做得嘢嘅，你就即刻下判斷，就覺得呢啲人就唔應該入去嘅，就應該杯葛嘅。我今日已經見到哇！鋪天蓋地又咩？又話冇朋友，又話唔知咩梁振英咁樣，不停咁樣有人宣傳啦。咁呢啲其實好簡單啫，你唔好講目的，你講個結果。個結果又係最尾都係唔夠票，又輸埋俾建制派咯。鄧家彪咪入咗去咯。 即係好容易會變成咁樣。咁所以即係我而家唔係同大家講緊對錯，即係講緊個策略上，大家唔係真係要一定要嗰啲民選嘅議員嘅要求，即係去到冇瑕疵咧，即係個個馮檢基咁樣咧，係咪先？馮檢基冇乜做錯嘢噶，佢又傾又砌啫嘛，咁又即係，但係佢咪就係冇乜瑕疵咯，又冇婚外情，你又捉斷唔正佢做嗰啲咩出賣過我哋，即係總之就係軟弱無力啦，世界仔啦，左右逢源啦咁樣，咁仲唔夠咩？咁但係成個政圈民選嘅人都係咁樣嘛，要好乖嘅，鄰家男孩嘅，後生嗰陣，老咗咧就誠實可信嘅咁樣。长毛都有人话污糟得滞啊，唔洗头咁样。喂，究竟你想揀女婿定揀咩先？你议员就要帮到市民喺立法会里面发挥到作用啊嘛。你一讲到呢个情况，嗰班人就话：乜你觉得立法会仲有用咩？咁样咁立法会而家咁样梗系冇用啦。但系点解会由有用变成冇用咧？咁呢个亦都可以好多。好多方向咁样去研究下嘅，但今日我就冇呢个精力同大家一齐研究啦。好啦， 我有一次我有睇 Raymond 睡唔出头，常龙都话妈都要教，唔可以由得佢顺野性格啦。佢唔系野妈妈，派人资唔派钱都唔会益市民啦。歧视咗政府 ，Actually 咁你会唔会扮恶闹只猫噶 ？Alan Trump 点解冇人讲年低出数，冇预算嘅方案 ？BBQQHK 精英心态。他们总觉得普通市民不懂用钱，要由他们去支配。Elvin Poole 民主派不赞成派钱，但他们个个有份拿30,000元退税。Running Mouse 泛民对政府还有一丝希望，想住政府不派会好好利用盈余。其实像成日讲话将啲钱用是需要地方，结果讲来讲去都是做不到。民主及公民党真是安99。Dylan Gary 危探长咁多位议员之中，你觉得边度最似翻一个人？刘定国根本大部分议员都是唯威畏但反面做戏，镜头后不知几老友。 嗱，要作为专业咧，镜头后老友你还老友，但你真系做一份工嘅时候，你做到嘅嘢，你系向选民交代到嘅，咁我话知你老唔老友啫。即系我觉得呢样嘢，我觉得好闲嘅啫。咁佢私底下老友做，或者佢做戏俾你睇到好似好老友咧，咁即系因为从呢啲表征去批评立法会，我觉得我唔知啊。即系总之我就唔会好似你咁啦。咁阿广咧就问立法会边个似一个人。我话梗系唔会答你呢啲问题啦。立法会员之中，咁问题就系、是，即系你心目中好似人嗰啲，真系选唔到入去又有；入到去之后，有啲策略性嘅妥协又有。咁我觉得，如果你当佢一个人，我宁愿当嗰啲立法会员系一只棋咯，即系嗰只棋系帮企喺边边，帮啲咩阶层，帮啲咩选票嘅。咁我要求就系咁简单啫。就算佢唔係人，我都覺得冇問題嘅。即係老實講，選舉嘅精要就係、是，即係你喺當任嘅時候，你做過啲乜嘢啊嘛？人哋為咩事要信你啊嘛？即係信政綱啊，唔通真係咁政綱？如果能夠10成10都能夠兑現，未必人都做到啊！即係比較多嗰啲姑且，我用你嗰個遊戲規則，咁兑現得多。出賣得少嗰啲咪就係人咯，即係我唔會因為佢樣衰，因為個花名好笑，又或者因為佢俾傳媒去針對或者俾傳媒呵護嘅，我唔會咁樣衡量佢係咪一個人咯。老實講， 留人生回水唔系派 Elden Pool， 所以唔使太认真啲议员讲嘅嘢。B B Q Q H K， 陈志全偏向基层。 嗯。嗱，阿刘仁生，我听我一个讲法咧，我就唔能够反对到嗰啲人有讲法。你话回水，回唔回水呢条数又劲难计，因为咧香港人多数纳嘅税咧就唔系纳去库房噶，系纳咗去地产商嗰度嘅。咁但系地产商咧，又事实上喺成个税网里面咧，佢哋应该啊，即系我粗略估计，其实应该系地产商交得最多税嘅，或者拥有物业嘅人交得最多税嘅。咁条数就难计啦。原因就是地产商 cap 咗啲税，佢冇讲到几个 percent 系人系市民买楼嘅时候佢嘅暴利多咗啊嘛，即系你一定嘅层楼或值咁多钱，有个 fix 嘅 ratio， 即系有个合理嘅比例突咗出嚟，嗰啲就当交税咁样，咁你计唔到噶嘛？问题事实上，咁嗰啲交得税多嗰啲就个口实啦。回水都回俾我啦，唔系回俾你啲市民。老实讲，呢度有冇啲朋友系冇打过工，系嘅工作里面赚钱嘅途径系唔使点交税，或者可以交好少税嘅先。咁我当然一定有啦，咁我都可能系其中一个啦。咁当然我连咗个交税嘅，咁但系我同一个打工嘅交个税，我当然低过佢啦，因为我做嘅行业系某啲行业咧就。会个洗费好大，咁样所以又交到好少税嘅。咁所以你话回水又唔错得晒，但系如果你好正常咁样讲咧，都系嗰啲人自己扑到走去买楼、走去炒楼，而俾多咗啲，系咪当系税咧？咁要你讲真系个税嘅盈余，多数都唔系嗰啲人俾噶嘛，多数都系地产商俾嘅。咁点样应该系点样讲法咧？咁样？即系我当然唔系偏帮佢啦，冇资格啦。问题就系、是，即系人永远企喺呢个弱势嗰度喺度屌咧，其实好爽嘅，又唔使成本，又自己系受害者嘅时候咧，咁好需要呢样嘢嘅。咁但系咁多年都冇咩新思维或者冇咩新嘅角度咧，你不如谂下可唔可以，即系除咗屌之外，即系嘥多少少时间研究一下。谂下啲新嘅方向、新嘅角度，咁样即系作为九出廿四，即系当系节目先啦。即系起码都唔使慢慢就跌咗落一个情绪嗰度，因为你冇嗰啲资料，唔系唔肯定，但系唔肯定得嚟咧，你系将每日过得好痛苦嘅生活，就所有拱晒去我哋对面嘅方嗰度，咁样系好爽嘅，我都认同嘅。即系尤其成班喺度屌咧，好过瘾。咁但系。我觉得闷咯，真系，因为各个网台节目都系讲呢啲嘢咧。即系我之所以唔听网台咧，而家原因就系、是、你都估到嗰个人系讲啲乜噶，社会发生一件事啊，你又估到佢咁点屌法噶啦。咁只不过咧，即系大家为咗个情绪去服务嘅时候，咁就不停咁样纠缠喺呢啲咁嘅斋屌咧，所以我就。即系令到我好沮丧嘅一件事嚟嘅，我觉得系，我都系创作啊，真系。因为咧，以前英国人管香港嘅时候咧，即系香港电台咧，就有个好好嘅渠道咧，就明知你需要呢样嘢啊嘛，我咪专登出钱嚟俾一啲。同建制相反意见嘅人，或者一啲节目，或者一啲声音，咁就借咗个渠道去排红啦。咁排咗红咧，个社会的确系好和谐、哦，因为你有个空位去泄咗嗰啲戾气啊嘛。咁但系我哋而家系咪仲系需要呢个渠道去帮手维稳咧？即系维稳嘅意思咧，就系当大家嗰个怒气咧。喺有渠道走去疏泄咗之后咧，咁第日咪准时翻工啦，系咪？咁于是乎咧， 是中国这些国家那么蠢呢，就是将人灭声，就灭到呢，就是一个大的压力煲，大的炸弹，成功的话呢，就成功将这些反对声音灭了啦。因为呢，他真的可能看穿中国人真是一条废柴来的嘛，即是斋屌不用付出的嘛，咁第日又翻工的嘛。即是他同英国呢都是一个政治玩政治的专家来的。英国当然是绅士好多啦，就俾足时间俾足版位你去发泄。但中国呢就仲高明。他就将你哋嗰啲怨气不停咁样冚，你明知你冚冚下你会吞咗去㗎喇。如果有啲好难搞嗰啲呢，我俾少着数你。咁呢你就负责出卖埋其他嗰啲未有着数嗰啲喎。即是中国人就是这样管法的。所以中国人呢就是一个跟一些权力和建制和极权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民族来的。即是说讲直接一点，就是中国有这么多年皇帝，去到满清最后末清末才能够有所改变，只不过是一个国号的改变嘛。其实中国人大部分都是唔鍾意民主嘅，其实即係台湾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即係好 sad 嘅，有时唔知道自己存在喺呢度呢係为咗咩嘅。即係你话大家都追求民主要真普选咩，但喺我哋生活上呢你係见唔到呢啲迹象喎。即係其实自己都係想攞特权喎。即係去酒楼等位难得识个人啦，去买演唱会飞希望有人在通你做啦，即是各样各样都要攞着数。而咗民嘅哇，只要有钱派扑到返嚟啦。咁好多好多特权，即係人都鍾意特权嘅，其实。即係点解呀，真係好难解释到㗎呢，即係只不过係怪大家呢唔去思考自己其实有冇需要咁样。而跟风哇，唔通人做我唔做呀，即係唔够自我，唔够一个独立思考。所以呢就即系永垂不朽咯，即系中华民族真系，即系尤其是嗰啲不问原因就走去信嘅新年迷信风俗啦，例如唔知系马拉又发明咗一样送咗捞起啊，定捞起啊，唔知就揾啲食物嚟浪费嘅，即系不停咁样揾一班人又唔用功法咁选过晒队就派支落去咯，兜嘢度系咁捞，系咁捞，系咁捞，屌你见到都想呕啦，仆街仲食翻佢个，仲要。即系呢啲就系因为一个音咧，就觉得哇自己老礼咁样。喂，但系有冇人真系捞起过之后，梗系个一围十二个人都闹完，系咪个个都好掂先？老实讲，有冇人扑街？有冇人破产？有冇人爆血管先？一样有噶嘛。即系宁可信埋啲咁嘅戆鸠，呢个好一个音，即系啱音就觉得就信咗佢嘅。即系你系咪弱到咁样咧？你个自信心，即系你系咪唔信自己？经过努力能够得到自己的成果啊，因为靠嗰拨嘢去捞嚟捞去捞起咗咧，咁样即系可怜到咁样啊！真系冇嘢讲。仲有最近听到一招真系笑死人啦，真系就系话唔知有条嗰啲鲤鱼嘅年糕啊，又唔知咩勾到发毛咁啊，整定你发咁样叫做，屌真系俗不可耐啊！简直系我都唔知点解我生活喺呢啲环境底下，我啲朋友都系咁样。即系同埋所有啲拜神啊、意头好啊，全部都系咧希望自己生意好啊、好发啊。但系你同时间你又知道呢、这个物理世界里面有此消彼长啊，又有唔系你死我亡啊，同埋即系唔会即系你识得物理，识得加减数啊。你都知道，当大家喺行业系竞争者嘅时候。当我捞起咗，我发咗，咁嗰条友可能勤力过你喎，即系可能要靠另外一啲关系啊，靠啲好唔公平、好扭曲嘅价值，成班人咪为就例如系嗰啲中标啊，系咪中标啊？即系嗰啲围标啊，又例如走后门啊咁样，即系其实中国人系比较中意走后门攞特权而成功，就多过咧你真系正正经经走去投标咧。就靠自己的实力啊，靠自己的创造啊、创作啊，靠自己的勤力。我觉得如果俾你揀呢，你係揀好辛苦咁样令到自己更加有竞争力啊， 因为拣识咗个人咧，哇，维维维就好容易得到你嘅目的，得到你嘅contract， 得到你嘅工作机会咁样咧。我谂大部分人都系拣维维维啊，或者不劳而获噶啦，系咪？咁所以边度有得救嘅？由呢个开始就已经冇得救啦。即系个个都系神，哇！啲租捻贵啊，啲楼捻贵啊，哇！你不话法啦，我做咗业主就唔系咁讲啦。即系好人之常情嚟噶嘛呢啲，咁就我觉得就唔好幻想有真普选或者民主啦。即系其实呢样嘢要对自己一个反省同埋认识自己多啲，先至好喺度嗌啲冇乜意思嘅口号咯。即系有啲口号对某啲人嚟讲好有意思嘅，因为你真系真心相信嗰样嘢。但系你而家见到由雨伞至到而家咁耐咧，你见到嗰啲人变节又有啦，咩都唔理又有啦，唱反调又有啦，投白票又有啦，即系咩原因啫？即系嚟嚟去去都系讲翻呢啲咁嘅价值嘅问题啫嘛。 H97 前无钱派，普遍香港人亦都无乜点理财政预算案，但大家生活一样咁开心。英国佬真系唔到你唔服佢嘅管治手段。Running Mouse 鱼皮好脆。Running Mouse 老探是否食紧四海鱼皮 ？Jack Musick MB 斗模式财政盈余是来自买地收入，非入息税。Alvin Cool message retracted。Alvin Cool 實在香港好多人都滿緊罪，交税大部分係打緊份工的打工仔。Joseph Chan 探長，晚上好。D100大班到退休返加拿大養老啦，你點睇呀 ？Edmund 其實有咩好鬧 ？D 税收來源，請問交得多税係咪多 ？D 公民權利 ，Man Board 老探 ，F395 年係感光技術還是掃描技術 ？I am just。我住房咩都冇，反而业主有糖， 好深喎、啊！你讲咩啊？又唔知你讲紧乜喎？ 全新界为村人食盘菜都是咁闹起，插对筷子落去是咁撩，油豆照到面。H 陈探长今晚把声好温柔。I'm Luca 64 D 人话识人好过识字。后边偷下午有个阿姐打去电台话自己只有一间买咗的公屋，话自己系冇人住， 开堂 冇佢瞓。 我明白你咩意思啊？因为读个堂字，系啊。头先嗱，呢有两种声音啊。Edmund 咧就话，唔系 Edmund 讲嘢有一定赞成啦，即系佢哋殖民地，即系一个最有经验嘅殖民者，同埋最有经验一个管理人嘅人嘅国家嚟嘅，咁所以真系冇得同佢拗嘅，佢叻嘅地方真系。咁咧 ，Alvin 咧就话都系打工仔就占个交税嘅。嘅比例係最多啊！你意思係咁啦。咁啊，鄧武式咧就鄧武式講緊咩啊？鄧武式就話咧，政財政盈餘是來自買地收入，就並非入息税啊。即係以我嘅認知咧，就鄧武式就即係我同佢睇法都一樣嘅。咁所以即係我又冇一啲天才。或者一啲專才咁樣咩都拎個數據出嚟隨時噏得出，我又未能夠去到嗰個水平，咁所以咧，即係我以為呢樣係大家嘅共識添。 咁原来唔系嘅。咁既然唔系唔紧要啦，即系我头先讲都系我个睇法啫，又唔系代表啲咩嘅。咁咧，仲有有个姐话喊打电话去边个电台？有买一间公都系 Animal 啊，唔系啩？即系好意思出声。咁啊 ，H Chan 咧就话系啦，新界人都系闹嚟闹去，真系好唔卫生啊，同埋即系非法咁样处理一啲尸体啊，喺个镬度。咁仲有你话把声好温柔，我可能你啱啱嚟，你唔知道我点解要咁样讲嘢啦。因为今日能量低咧，我就减少把声喺空气嘅传播。咁所以用个距离咧嚟就咗，用咗少啲能量嚟嗌啦。咁啊，唔好咁伤喉咙，因为今日咧好早起身，同埋都几攰下嘅。咁啊，识人好过识字，呢啲又好悲哀啦。当然系咪？咁仲有会唔会讲财政预算啊？咁我轻讲咗少少噶啦，都因为我唔系掌握到好多，同埋我真系冇时间去抡晒。因为我前车可鉴咧，就系、是、我中学同学咧，就全日都听住呢一百嘅，咁咧听吴志森嘅节目听到晕咗，要入医院。咁因为事实上咧，如果当你好上心咧，对于时事嚟讲咧，而家咁扭曲嘅现实咧，同埋一啲咁荒谬嘅政治生态里面咧，我谂我都好似有个同学咁样会晕咗咯，睇到即系听啲收音机听到，咁所以咧我就唔会嘥好多时间去研究啊，同埋呢排事实上真系好忙咯，咁所以我就冇咩深入研究，我就系觉得有啲荒谬嘅位咧，就系、是、海洋公园嗰单嘢，我觉得最荒谬啦。咁但系其实佢话唔好益人，佢又唔系冇益嘅，佢系真系对于一啲中产系打破咗以往嘅宿命嘅，因为每次施政报告咧，唔系即系呢个咩叫做财政预算咧，都系益啲极有钱同埋极赤贫嘅人嘅，咁就少有咧益中产嘅。咁基本上咧，你唔系所有人益晒咧，或者分赃不匀咧，都有人话你唔识做噶啦。咁但系今次都叫有轮替啊，即系有啲中产都起码可以退到税咁样，都系松松地又多啲消费力咁样。但系有消费力都系去咗地产商度噶啦，我相信。咁所以我就唔会专登闹佢嘅，即系闹就闹佢唔老实嘅啫。即系咁都可以做官。咁如果你讲佢做唔到嘢，佢又唔系做唔到嘢嘅。但只不过咧，佢又唔能够好自由咁样做嘢啫，所以做财政预算即系财政司咧，就实俾人闹噶啦。我未听过，即系回归后啊，我未听过有人赞啲财政预算噶咯。咁当然有人赞，有人闹啦。咁如果多人闹嘅时候咧，咁啊即系证明分赃不匀啦。咁我觉得就冇咩好特别嘥时间去讲嘅。 I am Jason 苏马讲搞 export， 笑死人咧！边个会去过度睇呀？咁 Q 远 H 唱公屋冇免租，好多人失望。I am Jason 退差享用咗180亿，等于每人3000。后边破公屋仲想有免租 ？Sharon 唔好想听突破性影片技术。I am Jason 工联会赞呢个预算案真系笑出嚟。H 全辣椒令政府库房收益唔少，好过卖地。8395呢讲起派钱，苹果公司躺着也中枪。I am Jason 好多人穷，但又唔系住公屋，又有一份工，例如我就咩都冇。 其实每次都有人咩都冇嘅，真系咁，所以上次咧就中产咩都冇，咁轮流咩都冇咧。如果据黄子华嘅鱼蛋论咧，咁应该摆平啦，算啦，即系你对呢个政府都冇乜期望，但系作为在野党，唔应该叫佢唔派钱咯，我觉得应该叫佢即系咩都攞到尽，高开低收，起码有咁嘅态度，你先要俾得压力佢噶嘛。所以你当佢一个君子啊，当佢一个精英啊，咁你一定会输咯。即系作为市民或者一个市民嘅代表，数码讲搞 e-sport 都唔系笑死人嘅，咁都系搞成点嘅啫。 不过咧，永远都唔能够排除呢个系一个地产项目噶啦。因为董建华佢有啲眼光有几远咧？因为嗰阵时搞好多咩讲咩讲，佢咪就益翻自己啲 friend， 益翻自拱自己上桥嗰啲商人上去啫嘛。咁所以你又点会有期望啊？以前未回归之前咧，即系好多有志之士咧，或者啲精英咧，都喺度揶揄紧英国人对殖民地、对香港嘅批评咧，就系话目光唔远大啦，净系做埋啲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嘅嘢。即系咁，假如港英政府个目光，就只是看到一间房里面由窗口到门口那么远的话，比如董建华开始的政府呢，就等于只眼珠去到眼睫毛那么远咯，那就讲晒了。即总之什么人帮到拱了他上位的时候，那些人咪首先益回去先咯。最基本就是那市民你又不是你给票去的，那有什么关系呢？请问即中国人就会这么想东西的嘛，即最亲都系围炉亲，最亲都系咧，即系互相有利益嘅亲嘅啫嘛。咁有时互相有利益嘅，甚至乎亲过屋企人咁样都唔奇。咁呢啲屡见不鲜啊都。咁点解呢度成日都有见到一个讲法，就系大班翻加拿大，又关我咩事咧？我想知道，一来我唔知啊。二来，我觉得即系提都唔想提嘅呢种人，即系会坐毛泽东嘅公仔嘅人，我真系鄙视嘅，简直系大班卑鄙月饼啊！简直系。 如果香港是部电脑，英国佬就是 C 撇 U， 一部电脑换了一华人 C 撇 U， 后果可想而知。 Xmas 公布已经有四季免差饷，中奖卡埋面都搞清楚，这个是财政预算案，不是年度回赠派米方案。Pirance， 政府搞亲咩都死嘅 ，H 场中援派三个月粮，算唔算算鼓励人申请 ？Elvin Poulet 讲得好 ，I am Jason 预算案应该就 Bitcoin's cryptocurrency 表态。 系啊，冇错，因为真系关你个金管局定系咩关事咧 ？Bitcoin 好似又唔关财政司事喎，应该觉得又可能关金管局事啦。咁同埋咧，其实我咧真系极度鼓励人哋攞申请综援啊！真系，因为政府累到啲人要攞综援嘅原因，就因为你做埋都唔够住、唔够生活嘅时候，我唔系搵翻冤有头债有主攞翻综援，尤其是咧成日耻笑人哋攞综援。成日话啲人呃中援嗰啲人，但又冇证据或者又唔告发嘅人，我真係更加鼓励你攞埋一份啦，不如即係假如你有资产嘅，你咪諗个办法转移咗或者洗晒佢攞埋一份，你咪觉得抵啲囉，係咪？即係攞中援嗰啲人，即係有啲必须嗰啲，即係好有需要嘅，譬如攞住张白卡嗰啲又搵唔到嘢做，咁你叫佢点呀？你叫佢抢啊！依家系咪咁有啲咩嘢洗神机嘅？有啲嫁咗嚟香港生咗一头，个老公啊又翻翻上去滚，唔翻香港嘅，咁佢冇 network 冇成，咁佢唔系靠中援去靠咩啊？做鸡啊！做鸡都冇人帮衬啦！而家系咪？即系最主要唔系人都做到啊！咁我成日耻笑人攞中援嗰啲咧，不如即系你觉得佢好着数嘅时候，你唔好执输啦，攞埋一份啦。咁甚至乎，我觉得读完大学更加要攞中援啦，因为 读完大学出嚟嗰份工啲人工少到生活唔到嘅，咁唔攞综援仲等咩啊？等咗升职加薪啊，唔通快攞啦！攞爆佢，政府又会谂嘢噶啦，就会谂下佢自己做错啲咩，谂下点样审批，有人研究究竟点解咁多人攞综援咯？大家都哇，好有情操啊！有手有脚做咩唔做嘢？而家唔系唔做嘢，系做咗嘢都生活唔到啊嘛！啲楼价贵到仲升紧噶，而家每日咁点出嚟住啊？成世同阿妈一齐住啊？唔通咁都要有自己家庭啊？都要沟下女噶，大佬唔通成日都系同 PS4 同阿妈一齐过世咩？就等阿妈死咗，你住嘅层楼，即系个社会就悲哀到咁啊！呢个系现实，即系唔到大家唔面对或者唔认同。咁我觉得最好咧，就系一毕完业啊，即刻申请工同埋申请综援。咁样咧，就真系一个社会行动，又好温和，又不流血，又和理非非，又不暴力嘅一个革命嚟嘅。尤其是成日地耻笑人哋有收入唔做嘢都攞综援，咁你都加埋一份子咪得咯。咁如果你觉得啊咁样系冇面，嗰啲人唔怕丑，咁你咪谂下人哋点解唔怕丑都要攞咯？唔系人人都厚面皮噶。当然，你话唔怕丑都攞综援嗰啲，你真系。如果你识得一个咁嘅人咧，我教你点样去告发佢啊！即系你有证有据实入到噶，审计处多谢你啊，真系。但可惜我听亲都系唔系朋友个同事个舅父个家婆个新抱呃中门啦，即系讲到同见鬼一样嘅。从来咧啲人讲鬼故讲到眉飞色舞，但系又冇第一身嘅经验噶，好得意噶，真系。 但政府中援唔系咁易申请的，疫情下毛泽东逼嘅咁狠毒，真系想见识下。I am Jason， 而家轻为你 figures， 大力水手789，大家仲记唔记得中药讲到最后乜都冇晒影？ 系啊，啱中药讲啦。最主要呢是比可能 SARS 啊暴躁流行个中药呢，即令到佢冇晒瘾啊。啊暴躁都得嘅，咁唔使中药啦，係咪咁，所以唔搞啦，大地道理。好啦，既然大家啲交头咁淡静，即又冇咩，即我唔知点解啦。嗱头先呢隐约呢我见到一位朋友咧，佢话撞入嚟嘅，唔知嗰位朋友仲喺咪度。咁咧，我想知道撞入嚟咧，即系你完全冇 expectation 底下咧，听到一个咁嘅 live 咧，你唔会唔知道你会点样谂咧？即系你觉得吓节目嚟噶吓，又唔系偶像歌星，点解咁自恋咗去 live 嘅咧？咁样，即系我想知道你点样睇一啲人喺度 live， 得咁少人睇都继续。个礼拜都做嘅，好攰都做嘅，即系咪啲过分自恋咧？呢啲人咁，我谂都啊，监制都觉得我系，我相信。一包鱼皮啦，如果斋食咧，唔使讲嘢咧，咁啊，梗系好快食晒啦。咁但系又要讲嘢又剩，咁啊食可以食好耐嘅，真系。我之前咧问呢个咩问题咧，就系话，即系我见到大家点睇咧，除咗一位朋友想我讲下一个摄影技术，即是器材，即是 sensor 技术有兴趣之外呢，其他人呢全部都是政治向的。於是乎我就问头先的问题啦。究竟是不是即是大家都是因为听开 D18, 听开城寨，听开花生，听开 Ragazine 那些朋友来的呢？究竟如果是的话呢，我想都解释得到呢，即系点解越嚟越少人听，同埋越嚟越少 like 啊？因为事实上我亦都 系唔同大家配合啦，因为我尽量都唔会讲政治为主嘅，即系点讲我要讲下啦，如果唔系都唔想嘥咁多篇幅，因为即系我点解咁样谂咧？我头先都讲咗啦，如果冇听就算啦，如果你想听咪听翻转头听 archive 都知道点解会觉得唔想讲嗰啲嘢咯，因为太过类近相似变成潮流咁，我唔系追潮流，唔系一份子，唔想即系大家牵手进入一个好愤怒嘅一个境界，对自己都唔好，就咁解啫。Hello 大金你好，啱啱有时间听咧，好啊，咁我试下讲下，即系我都唔系话专系讲一啲摄影节目嗰啲人嚟嘅，咁但系咧，事实上咧，我都系好中意影相嘅，自从iPhone 出咗之后呢，即係你係唔係都要带电话出街，兼夹佢影嘅相越嚟越靓啦，加上 Adobe 就出咗一个叫做 Lightroom 嘅 app 喺个手机度啦，可以直接拍到 raw picture， 可以執相，佢就强过好多现成嘅相机添。咁于是乎呢，令到影相个兴趣大增，因为我无时无刻我见到一啲好靓嘅风景，一啲好得意嘅我可以即刻影，即系嗰个乐趣咧，从来都俾唔到我嘅。因为以前我中意影相，要专登搵一日心情好冇嘢做，就专登带部相机出去影下嘢，好似文青咁嘅。曾经我都系呢啲嚟嘅，咁但系发觉哇好重、啊，冇啲带部相机，咁你手已经 free 唔到去做第二啲嘢噶咯。咁嘅时候，于是乎停止咗，放弃咗咁样街拍噶啦。咁你可能觉得我个兴趣唔系好坚实啦，或者唔系真系好中意影相啦。咁你可以咁讲嘅，因为我唔想付出孭住部相机出街咁鬼重，又唔能够 multifunction， 又孭部相机又走去游水，孭部相机又突然间想走去 shopping 咁样，即系好唔机动性。咁于是乎放弃咗好多年之后，有 iPhone 之后咧，令到好中意影相啦，好中意执相啦咁样。咁兼夹咧，又可以俾我满足我自恋嘅自恋狂、哦，然后就影人啲相咧，仲可以贴糖、哦，仲可以摆喺 Facebook 嘅、哦，咁咧即系令到兴趣大增啦，即系令到更加钻研更加多摄影嘅技巧啊，甚至乎一个表达能力喺幅相嗰度系比以前更加高咗嘅，即系而家个动机性系强咗。咁于是乎咧就咁我好中意相机，咁于是乎就讲下。即系近来睇一啲新闻咧，就关于一个首先唔好讲影硬照先，影硬照其实都有呢个 limitation 嘅，即系影菲林啦，同埋影 digital 咧，即系大家讲唔讲得出最基本嗰、那个分别喺边先？嗱，不如呢个变成一个 topic 先啦。咁我见我因为个时差嘅问题咧，因为而家先见到有啲人就答翻我头先。即系反映翻头先嘅问题，咁所以咧，大家谂下菲林同埋电子，即系 digital 之后有啲咩分别啦，或者感觉上大家可以讲下。咁我复翻正话嗰啲朋友先。 Quick 朋友 ，H 唱政治，时事容易聚焦。往住完今日新加坡鱼皮，七仔又去买包试下啦。 试咗啦。 今日卖55元几贵下。Rebecca， 我看着。 Hello Rebecca。 Elvin Cool 成就而家同花生台好 friend， 头发都同细娘做节目。Sharon， 讲下成书仲好，教下我哋嘛。我觉得探长唔需要集中讲政治，大力水手789探长几时揾下啲另类嘉宾上嚟，例如好似之前嘅靓女文珍珠咁样，多啲趣味嘢吹下。 其实老实讲。嗰次揾靚女紋身師上嚟咧，我嗰集咧真係做得好差嘅，即係心不在焉啦。就係老實講，即係睇翻啲 playback 都慘不忍睹。咁反而我印象中我叫邊啲嘉賓上嚟我最舒服咧。咁但係我自己舒服唔係代表大家一定會覺得好 enjoy 嘅聽得。就揾234 Kenny 啊，即係同佢同聲同氣，同埋即係大家好理解大家講緊乜，即係可能係唔好嘅，因為咧。我哋互相好知道大家讲乜，但系听众唔知道我哋讲乜咧，就 miss 咗好多我哋想讲嘅意思。 乜张 Sir 唔使讲啦，佢上到嚟咧，可以 hea 住咁样，即系真系似一齐去倾偈嗰个 feel 啦。咁啊何亨啦，何亨我同佢之间嗰个对话，嗰、那个节奏啊，同埋大家嗰、那个，大家都能够令到对方好亢奋，即系一句驳一句啊，又有少少年代相似嗰种幽默感啊，嗰种节拍啊，同埋认知嘅能力都，即系唔系能力，即系认知到嘅。background 嘅嘢都好相近，咁所以我同佢做系会令到好 high 嘅。咁我印象中呢几个系最好玩咯，即系最舒服咯。咁纹身师我都想再请佢嚟嘅，但系问题就系我有兴趣嘅话题咧，上次都讲晒，除非叫佢现场喺度帮我纹一只嘢，一路挨住痛咁样做节目都几有趣嘅。但系我成身都系。处女地嚟嘅，一啲嘢都未闻过，咁啊咁样嚟牺牲咧，好似有啲意思啊！唔好叫我找数啊，冇应承过你啊，即系我举个例咋。 佛山矿井问探长：我对手好震，如何可以持 iPhone 影相唔会 out focus？ Sharing in Lightroom 我都想用，不过我非 iPhone 5-47 Hello 探长 ，Rebecca 会揾何亨啊？刘人生政治同刘喜微信好似，探长作狗正常。 多谢你谅解啊。咁嗱，你知唔知 Rebecca？ 我当然想揾何亨啦，但系你知何亨难约过米芝莲餐厅，即系难约过法国嘅米芝莲餐厅啊！真系唔系讲笑，我起码约佢一年咧，佢年龄先至复到我边系得嘅。咁所以咧，即系好嘢系多，即系难揾嘅，因为佢自己亦都生活都好充实啦，我有睇佢 Facebook 啦，梗系变咗铁人一样啦。咁同埋阿 Susan Kwong 咧，我又必须要即系借呢个机会咧，即系同大家讲下基本嗰个概念先。咁咧，你问咧如何持 iPhone 影相？唔系你话手震？就如何揸住 iPhone 咧影相唔会 out focus？ 其实 out focus 咧就唔系因为手震，即系你要搞清楚，即系同样都系蒙，但系咧即系中文就一样嘅，因为呢个文化差异嚟嘅。中文咧蒙咧就即系英文叫 blurry 啦，咁你 blurry 咧系一个形容词嚟啫嘛，即系唔清就或者 blur 啦，系咪？咁但系你唔清系蒙咗。都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嘅，咁你讲嘅 out focus 咧，就系个焦点唔能够，即系镜片嘅光学唔能够令到佢个 focus 喺你要影嘅地方好 sharp 嘅时候，咁呢就叫 out focus 啦。咁咧，你讲紧咧只手震揸唔稳，嗰、那个就唔系叫 out focus， 嗰个就系叫手震咯，直头系，因为嗰个唔系 focus 嚟嘅，嗰、那个咧就系一个同 steady 有关嘅。即系你个你个快门影幅相嘅时候，佢系瞬间都有分十分一秒同埋千分一秒噶嘛，系咪？当你个快门去到十分一秒嘅时候，咁佢震少少，你张相都 blur 晒啦。即系话咧，嗰、那个开合嘅时间越短咧，张相就越 sharp。咁如果张相越震，就可能咧就系你个快门越慢，又或者你嘅手震得特别嘅幅度特别劲。咁先要会导致幅相蒙咗，就唔系叫 out focus， 唔系叫 out focus。咁咧，你话只手点样攞住 iPhone 会定啲咧，系有方法嘅。咁咧，首先咧，你永远记住 iPhone 镜头咧就唔喺中间嘅 ，Android 有中间嘅。咁嘅时候咧，你揸住机嘅时候咧，你首先你唔好即系 iPhone 系容易震啲嘅，因为你喺中间咧。个轴心喺中间嘅时候咧，个幅度自然会细啲嘅。但喺旁边咧，当你个轴心喺呢度嘅时候咧，你咁样喐嘅时候，咁会系容易震好多嘅，真系事实上。咁于是乎咧，你咧，你要谂下咧，点解嘅机会震咧？就因为咧，你手咧，你有冇数过你几多个关节啊？由膊头开始，膊头一个 joint 啦，跟住手踭啦、手腕啦，同埋你嗰十隻手指加埋话大大话30几个 joint 咧，都有机会令到你会震嘅。咁你个人血气唔够、呼吸唔好，同埋肌肉个协调、小肌肉嘅协调唔够，即系唔够协调得好嘅时候咧，就会震噶啦。 咁唔係完全冇辦法嘅。咁呢你為咗減低你手揸嘅相機嘅震呢，就係首先你將個膊頭同埋手踭呢啲位置就貼喺個身嗰度。咁再將你揸住嘅手機嗰啲關節唔好指倚重嘅手指，喺重啲大嘅部分，即係嚟咁樣用呢個手腕呢個位嚟頂住相機。咁影嘅時候呢就呼晒啲氣先至撳個粒掣，而撳個粒掣呢就唔好咁大力喎，要撳得準喎。咁同埋呢隻手呢係互相俾少少力擁住個相機呢，而呼晒啲嘅影呢佢係最定嘅方法之一。咁另外嘅更加，譬如你真係可能有少少帕金遜呀，或者你有少少輕度嘅痉挛呀，控制唔到小肌肉呀，即係有呢啲咁，有啲人係會咁嘅症狀，即係嗰啲人呢佢就好難揸得好嘅。咁都唔係話冇辦法嘅。咁你呼晒啲氣嘅時候呢，佢嗰下呢就會減低咗你嗰啲喐動嘅動作啦。咁同埋呢你好震得交關嘅時候，你教時間制啦，教最短嘅時間制就係大概兩秒嗰、那個最短嘅時間制呢。當你 hold 住嘅時候，你呼晒啲氣就撳時間制，你自己數兩秒先至影呢，咁就免除咗你撳落去嘅手機嗰度喐到嘅手機嗰個震盪，即係減埋呢個，即係除咗你個幾個關節之外，加埋兩隻手互相出嘅力嚟擁住嘅相機，互相擁住嘅時候呢，咁佢力就去咗個相機度。咁於是乎呢，兩邊嘅平衡嘅制衡呢就令到相機擺抖就少咗，兼及利用埋一個兩秒嘅自拍制呢。咁你試下十拿九穩，你張相必定好過以前震騰騰好多囉。即係冇人叫你影，即係你玩緊過山車嘅時候 selfie 呢，你用曬嗰啲方法都冇用㗎，因為一都一樣震。咁三來呢就盡量去啲比較光啲嘅地方影呢。咁你嘅相機因為有個 sensor 話俾你聽嗰張相要入幾多光嘅，當你入好少光都夠嘅時候呢，入少光嘅情況咪即係個時間短囉。個時間短呢，哪怕你的手震得好劲呢，佢都係你的振幅里面最少振幅之中 capture 到画面嘅时候咪唔震囉。即係原理就係咁解嘅啫。咁唔明白啊，自己思考一下囉，我都举世无为咁讲晒俾大家听。 H 陈何亨 live Ricky 请想听探长讲下前辈艺人高雄 Elvin Cool 讲下有人想做地报考 DSE 但系扰乱当届学生 H 陈探长拍男嘉宾 3D Jack Music MV 影相走震买 Smooth 三轴稳定器现售799元。可以为手机供电 ,H Chan 有老师话乱报 ,DSE 是少数但一定吸引考生报多啲课。大力水手 ,789 好似教人做追击手一样，留人生影相同射击原理相同。 是啊，好相似的，因为又讲返我家父啦，佢以前买一个玩具俾我呢，就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呢，就好似一个Toy Story 里面嗰个 Woody,咁个牛仔嚟嘅，咁咧佢个 theme 咧就系同一个牛仔对枪，即系话咧唔知数十声咁样一齐开枪咁样，咁咧佢个心口咧就有个 sensor 就感光嘅，而你把枪咧个枪嘴咧就有个好微型嘅闪光灯系聚焦嘅，咁咧当你一瞄准佢个心口嗰个 sensor 嘅时候咧，你一射落嗰去咧。佢闪光闪落 sensor 度去瞓低啦，咁因为咧个准程度都需要几高啊，因为你好 spot 咁样射过去咧，就一定一条直线，同埋射歪咧就嗰个公仔唔会瞓低。咁佢买咗翻嚟咧，我两日都一次都即系除咗怼埋佢咁近要去瞓低之外咧，一隔六尺就我已经射唔到啦。咁我以为佢个 sensor 坏啦，唔够光又唔得啦。咁点知咧，我老豆攞嚟试啦。以前我哋住 H 型嗰啲屋咧，成个楼梯口，我谂嗰度有廿米有冇啊？十零米咁阔到啦。咁咧，佢由头射到尾咧，枪枪都中到。咁我就觉得嗰下好仰慕佢啦。啊，唔通佢真系当个兵就真系识射咁样？咁我叫佢教我啦，佢就系用我头先嗰啲原理教我。咁咧，我听咗佢讲之后咧，我就以后啲枪法都比较准，即都其实唔系 除了天分之外呢，同埋体能之外呢，方法都非常之重要嘅。咁於是乎呢，就啊刘仁生真係冇讲错啊，真係好相近嘅呢样嘢。咁当然呢，头先讲到膊头咋，係咪咁，但係条大阵即係条脊骨都好重要。即係假若你想，即係你都话个客观环境可能唔够光呢，你可能条腰喐咗都会㗎嘛，你个马扎得唔好，咁就盡量搵啲挨绷囉，贴住埲墙啊，咁样都会能够令到你张相影得好 steady 嘅。咁头先阿邓武识讲个 smooth kill 呢，我啱啱先至介绍人买，咁但系另外一个朋友呢，即係喺啲 WhatsApp group 嗰度，我喺DC Fever 影咗张相俾你睇，喂呢、這个底喎 ,799 喎、啊。跟住呢，有个另外一个朋友就话，喂而家就算买 DJI 嗰个啊，都系900蚊咋嘛。咁当然一般人见到一个中文字喺个盒度呢，就觉得得三个英文字嗰个牌子好啲嘅，咁样於是乎呢就 highly recommend 买 DJI 咁样。咁但我觉得 DJI 嗰个叫做叫做 Osmo 呢，即我都买咗嘅，我买嘅时候千几蚊。咁如果个900蚊嘅嚟讲呢，我觉得Osmo 好似即其实各有各嘅 design 好嘅。Osmo 呢好 compact 嘅啦，已经好細部，接埋呢个笔袋咁样可能拎到出街。咁我諗 smooth kill 应该唔得嘅。咁如果有人明佢讲乜呢，你可以再问嘅。因为我都各尽量讲得白啲啦。虽然唔能够令到 SKD 都好有兴趣听。我唔记得咗 SK 呢定边位呢，啊你讲呢啲啊我走先啦，咁样都有嘅。因为完全唔影响㗎嘛，有啲人。 我住完手制身同飲食都有帮助改善集中力神经反应。Sharon, 身同飲食竟然咁都有帮助。Adage 可惜牺牲太大，諗起都觉得太惨。富山矿指导解决手制问题，感激不尽，也感谢提供意见网友。 係啊，其实即係九出廿四个意思就是好似古希臘嘅 forum 咁啦，即係成班人傾偈集思广益咁样，即係呢个最想得到嘅效果囉。咁所以变相我就唔係好鍾意嗰个效果呢，就一齐围埋喺度闹鸠政府，即係都要闹嘅。不过我唔即係我如果你真係要好需要咁嘅时候，我真係建议大家听城寨同埋花生台啦，就比较多啲呢啲节目嘅，同埋集中啲讨论同政府同埋政治有关嘅嘢嘅。咁呢，因为我个人好心散嘅，譬如我见到窝砖搭爹呢，我一定要同佢倾下偈嘅。因为窝砖呢係我一个好仰慕嘅 Keto 嘅人物嚟嘅，简直係。即係佢都能够做得到呢，基本上我觉得好多惨受体重或者糖尿病嘅朋友应该一定要牺牲少少呢，嚟令到自己对个身体有啲交代啦，叫做。咁呢就你话生酮会能够令到集中力同埋神经反应，我就真係唔知喎。但呢其实生酮呢个飲食，即係呢个 keto diet 嘅经历呢，对我嚟讲呢就不停俾我发现到一啲 bonus。因为我最早想透过 keto 得到啲咩呢，就係令到体重减轻啦，令到体内脂肪减少啦，同埋令到自己睡眠窒息改善啦，同埋令到自己血压高嘅问题改善，可以停到药啦，同埋 keep 住自己唔好重过150磅啦。咁但係呢几样嘢呢喺头嗰三个月里面呢已经完全达标啦。咁150磅嗰个高呢已经一早已经过咗啦。咁但係呢而家呢讲出来都吓死你。我搬咗呢个新 office 之后呢，要行好多楼梯嘅，每日都。咁呢我竟然係仲即係超越咗个平台呢，我而家嘅体重係我最轻个係见到137。但係呢就即係已经因为我停咗141至145都成半年到啦，冇嘅四个月到啦，都冇咗过嘅。咁但系而家仲有得落呢，即系我唔会特别开心嘅，因为反正我都原意都唔系想好似而家咁轻嘅。咁但系我觉得轻咗呢有好多 benefit 咗，例如上楼梯唔喘气啦，例如保持心情好好啦，成日都同埋工作压力呢系压唔到我啦，已经即系我用一个好平常嘅心态去面对克服 即系嗱，如果克服一样难题咧，而家系比以前更加强嘅，即系克服到更加多以前认为自己克服唔到嘅嘢嘅，即系甚至乎我以前好憎睇字嘅，睇到阿猛嘅，但系而家我都会嘥时间去睇下啲字咯。咁咧，同埋仲有最可惜就改变唔到视力啦，因为我个老花咧好似仲越嚟越严重添。咁但系近视同远视咧就好似好咗少少，即系我以前啱啱配眼镜嘅时候咧，一唔配眼镜有少少头晕嘅，因为一两只眼个度数个 difference 好大咧，就令到好辛苦嘅，一除眼镜。但系而家咧，唔知系咪同阿窝村讲个集中力有关咧？就我而家除咗眼镜，我睇嘢睇戏，我就除眼镜仲舒服。咁同埋出街咧，如果唔系好晒咧，因为我个眼镜色一渐变黑噶嘛，即系变咗茶镜噶嘛，即系保护眼球。咁如果唔系因为咁样嘅话咧，我可以唔戴眼镜嘅出街，完全系好舒服咯。即系冇配眼镜之前咁需求咁大嘅，呢样事实嚟嘅。咁同埋咧，啲关于啲血嘅凝固咧，即系血小板，我谂有关嘅情况咧。是好多，因为我上到嚟我要 DIY 好多嘢，例如要自己粘个拖板啊，例如要好多嘢 unpack， 买返嚟搵个刀片解开啲肉链啊，乜任何嘢都要有风险嘅，即係戒到嘅手嘅。咁甚至乎一日呢我打烂咗个玻璃樽呢，咁我禮手就執咗去抌，一執落去呢，哇，插穿咗个手指嘅罅呢，平时又痛到呕血㗎嘛，同埋嗰啲罅位呢，就算你洗完手咧，你藏咗污水喺度咧，都令到佢发炎噶嘛。咁我就喺嗰啲位啦，就喺呢个位，呢、这个手指甲啦。哇，飙血飙到咧，成手都系血，洗好耐都好多血流出嚟。咁后来谂住搵只手指揿实佢啦。啊，点解？因为伤口太大啦。咁咧，我以为得嘅，点放手咧，佢又喺度飙血。后来我又有第啲嘢整，我唔理住啦。咁佢又擎咗粒血喺度啦。咁咧，跟住冲凉瞓觉，冇理佢。喇喇地咁样，咁跟住瞓醒之后呢，不单止冇红肿呢，仲埋咗口，系冇结焦底下好返。即系呢啲就绝对系同你血里面嗰啲毒或者啲杂质或者啲引致发炎嘅物，即系嗰啲引致发炎嘅一啲元素系改善咗有关。咁同埋我早排同大家讲，我肚屙四日啊。原因就是呢，嗰隻叫做鸡嘅，即印度嗰隻酥油呢，原来我係非常之敏感嘅。咁我试一次死一次嘅。咁嗰次呢，我连续肚屙四日。但呢今次嘅肚屙呢，係就啡水出嚟嗰啲呢，即係脱水脱得好劲嘅。但喺呢个经验里面呢，我係从来做咁几十年人呢，都未试过咁样肚屙法呢，係个肚唔痛嘅。我系四日都冇肚痛，系自然好急走去，哦，又系屙水啊咁样。咁连续四日都系咁，系冇肚痛呢个经历嘅。同埋我亦都试过冷亲，发烧，就系发高烧啦，都几高啊。因为咧，我发埋啲戇鸠嘅梦咧，就系好严重噶啦。咁咧，我冷亲嗰日咧，我翻屋企连续瞓咗廿几个钟头咧，焗汗啦。同个梦苦战啦，即系一啲重复嘅梦咧，咁我不单止冇头痛啦，冇肌肉酸痛啦，净系觉得个人温顿啫。即系以前逢亲呢啲病咧，我事前嗰日已经周身骨痛啊，啲肌肉痛啊，淋巴啊，所有嘢都痛到咧要食止痛丸嘅。但系而家嘅改变咧，就系病都会病，即系你估我系 Wolverine 咩？唔系啊嘛。咁所以咧，病嗰阵时咧，嗰啲痛症咧，亦都减到接近零咯。咁所以呢啲即系意外嘅收获咧，即系令到我想同嗰位朋友讲咧，即系嗰位朋友就系话咩咧？就系话牺牲太大，谂起都觉得太惨。即系嗱，我嘅第一身经验话俾大家听咧，我觉得你嘅牺牲咧，简直系小儿科。即系你能够牺牲到十日咧。嘅辛苦而改善到咁多身体呢，其实系一个好好嘅投资嚟嘅。即系如果你讲系好投机或者好功能主义呢，我觉得嗰啲牺牲实在太少啦。喂， 今年都冇乜病 过。系啦，零监制呢，佢不单止冇乜病， 佢啲 EQ 咧，直头系两位数咁升啊，肯定佢。即系以前佢好容易 panic 嘅，即系少少嘢咧都担心啊。咁但系而家咧心情好好咯，同埋即系捉准夫妻感情嘅，可以话有时即系唔会因为少少事就大家冤晒口面啊，见到大家都想呕啊，即系冇呢啲情况啦已经。咁你所谓嘅牺牲咧？即系我觉得，如果你一个发育嘅少年咧，你系真系好大嘅牺牲嘅，因为你都唔需要咁多体重嘅时候，你自然啲肌肉就唔会 ready 俾你好大只啊，或者长得好高啊，好健壮咁样，咁系影响发育嘅。如果以现代人嗰个比例，咁但系我呢啲几廿岁，咩都食过啦，榴莲啦、啊，一啲好淀粉好味嘅嘢啊，例如我最中意食嘅芒果 pancake 啊。都全部食过晒啦嘛，即系虽然系好好食，我到到而家见到广告上，我都好，即系我都好想食嘅。但你明知道食咗你个身体又还原翻好似以前咁样咁痛苦啦，即系我觉得呢啲唔系牺牲啊，即系呢啲系一个取舍，系你对自己身体嘅一个选择嚟，根本就系、是，即系你冇理由你知道，即系如果有潮流兴食屎嘅话，或者食臭豆腐嘅话。你就为咗个潮流走去食啊？唔通你明明觉得系臭到呕血嘅，咁唔通你拎去戏院食啊？即系你当觉得碳水化合物系一回咁嘅事，而古代嘅时候反璞归真，人类根本就冇呢啲嘢食嘅时候，咁我觉得放弃啊，即系唔系牺牲啊，我觉得放弃咗嚟选择另一人生啊，即系 second life 嚟啊，简直系我认为啊，即系我觉得系咁咯，我觉得你牺牲嘅嘢系。绝对少过你得到嘅嘢咯，即系唔系浮夸，我唔系卖产品，我冇叫你买益生菌，我冇叫你买啲咩 supplement， 即系只不过系首先谂下咧，沿途减废咗之后，你个身体得到嘅改善系绝对好过你买药食啦，买 supplement 啦，即系你话我因为唔够营养，你咁样食法，喂，你估你食好多嘢，你够营养咩？你消化唔到，吸收唔到，咪又唔够营养，即系。我觉得我就好唔负责任啦，对某啲人嚟讲，即系我觉得你只系唔好食碳水，而其他咩都平均地食，唔好偏食。咁我觉得你个身体点都唔会衰得过你，仲系食紧山珍海错，再加碗白饭啊，呢、这个 pizza 啊，我觉得绝对好过嗰啲生活咯。咁总之咧，好多人恐惧咧，我都明白嘅，因为你未试过。又或者你太鍾意食嗰啲碳水化合物嘅或者淀粉嘅嘢，而又事实上对糖即係人人与生俱来受个文明嘅洗礼嘅人都係已经对糖上咗瘾嘅时候，你幻想到都真係的确好驚嘅，即係有几多人又试过气流，个个都话好驚，但当你真正气流，有啲人真係唔驚㗎嘛。都有呢啲咁嘅人噶嘛，譬如话见鬼咁样，未见过鬼啲人就惊过见过鬼啲人嘅，点解呢？因为你自己幻想啫嘛。咁即系当你咩都试过嘅时候，嗱，我经验可以同大家分享咧，我食糖或者好想食翻啲 cheesecake， 或者食翻一啲年糕咁样，我喺梦里面会食噶、哦，即系其实我身体嗰个瘾咧系依然存在嘅，因为你嘅经验嚟噶嘛。咁但系，当你有理性嘅时候，你日头日光日白，当你有取舍，你成为一个能够有自制能力同埋有思想嘅人嘅时候，我系绝对唔会食翻嗰啲嘢咯。即系啲人成日都觉得好执着，即系话啊，你呢啲唔食得噶，我要重新证明，唔系重新声明，我唔系唔食得，只不过选择唔食啫。我食咗系唔会死嘅。就系咁样啦，咁有啲人觉得好执着啦，成日都啊得啦得得得得啦，你唔食唔系你唔食得咁样，咁事实上系因为咧，我从个思想嚟改变我嘅行为啊嘛，我并唔系咧系一个他律嘅一个情况底下啊，因为我好死啊食咗，即系我大口又好想食，咁咧啊放假食餐懵啦咁样，即系我觉得我系冇呢个需要咯，即系上次我去泰国几日，泰国咁 Q 多好嘢食。哇！又多生果、多榴莲嗰啲，我真系我净系食咗一楷芒果糯米饭，就系、是、因为佢按完脚之后，佢诚意拳拳咁怼到你面前，你唔失得手势，我先食咗。其实我基本上连嗰粒芒果糯米饭我都可以唔食嘅。 咁呢个系另外一个境界嚟嘅，即系我唔系话我咁样系好叻，即系我意思话你其实都得嘅，根本上你咪阿窝砖啦，窝砖就一个好嘅人版嚟，即系佢我谂佢喂食得过我嘅，但系系好成功咯。我唔知佢而家系咪 keep 得到啊？即系我同埋监制嚟讲咧，我哋都选择诶终身都系咁样食嘅啦，即系唔谂住，即系我就同阿监制有少少唔同，即系佢话如果佢啊想自杀咧，佢会食翻榴莲啦，狂食几个糯米饭就食啊咁样咯，即系我就梗系唔会啦，即系我觉得系辛苦啊，即系我唔想翻转头以前嗰个旧嘅躯壳咧，实在太困扰啦，实在，因为可能我特别多天然嘅病啦，因为同我个家族遗传有关啦，因为我屋企人又哮喘啦，又湿疹啦，又唔知嗰啲咩嗰啲咩咩花咩梅梅有啲咩唔系咩唔系梅毒，即系嗰个咩话，即系会红斑狼疮嗰类叫咩话？唔系玫瑰座疮，即系我屋企系有呢、這个有呢个底喺里面嘅，咁会有好多唔同变奏噶嘛。即系当你个身体里面有啲过敏，喂，但系而家可以话俾大家听咧，我系零发作咯，到到而家我踏入嘅第九个月嘅 keto 啦。咁当然我又要鞭尸啦，因为有个做医生嘅同我讲话，一个月就会死噶啦，你唔好唔食啊，淀粉唔食唔得噶。咁另外有个。James 咧就话你两个唔死唔食你都白痴啊，因为你个脑系需要淀粉，唔系需要碳水化合物噶咁样。咁但系如果以佢哋嘅讲法，我死咗九次噶啦，已经有九条命噶咯。咁所以咧，即系佢哋唔知凭佢哋啲咩数据啊、常识啊，令到觉得唔食淀粉系会死咁样，即系我证明咗唔会死啦而家。而窝砖咧有嘢讲喎。 包大镬花生同城寨都变咗吹箫棒 ，Precious Peter Hello 探长 Sharing 五咁大哥男士137磅，哇，会唔会高兴？ 咁你又知唔知有几高咧？ 离开一个自负老人，又缅怀另一个邪恶老人，支持你哋脱离红豆兵团嘅听众，真系情可以堪。 冇错， 主员唔好次讲，你最介绍我咁出场啦。佢最多吃有益油分，大脑系灵活啲，唔系吹水眼仔，真是吃食啲蓝莓。H 墙吊玻璃前最好揾报纸包好。留人生饭有毒。Rebecca 和探长有冇试过得谷？留人生泰国话下次再来。 咩泰国话下次再来啊？唔明你讲乜？咩泰国话下次再来？民主会战胜归来嗰啲 friend 嚟啊？ 我叫你再去泰国。 哇、啊、即是你在泰国是吗？是好啊。如果你在泰国我就实来探你啊。我扮和尚扮几日都可以。那包大镬呢，即是第一次见你的名字都挺 creative。你等一下我想喝点水。 你 给 我杯 子。啊同埋我想洗手，因为等抓晒鱼皮呢。 好啦。你带成包。 不是你吗？ 我就没了。 会淋的嘛。 我试了一次水。你呢好嘢，有好消息话俾我听。而家有几多人系 online 咧？你估？ 汪主任唔系叫大家一齐生酮，食少啲糖，尽量减糖类已经不错。成功叫家人晚上减糖类做主食。 看到他们精神好了已经好好回报，好像监制都一起揭除真是好好，因为今日先被同事问如果你有半年揭除那我怎么算，以直至195 年 大师年见亲戚吓亲他们，因为变了另一个人感、留人生九季坐仓即是走租地 Max 在我身边啲人都说不吃饭不得长五年是很安静晚上窝不止，我都有你肚屙嘅状况，我仲以为食咗唔干净嘢，你咁讲完就令我怀疑系身转咗隻椰子油敏感。 系，你试下转第隻椰子油啊，因为人嗰个敏感即系唔系咩都受得嘅。咁我其实试过一次拿嘢咧，我都唔信邪，以为第二啲问题，以为自己冻亲嘅。咁点知第二次又系食咗炒菜，哇屙到，我未试屙咁耐，屙四日啊，大佬。但又好精神喎，同埋呢皮肤好埋喎，唔知係咪顺便將毒素屙埋出嚟呢，嗰次好明显啲皮好掹㗎喎，我肚屙嗰几日不单止冇乾水，咁係囉，即係好彩啦，呢啲叫做。咁啊 ,Nana 好安静呢，原因佢好病，咁我希望快啲好返啦，同埋瘦到呢成日比较尖形嘅猫，阴公。你身边嘅人话唔食饭唔得，其实唔得有好多定义嘅，但有啲人有自信到话会死嗰啲呢就赢咗少少嘅。即係唔得嘅其中一个定义就係忍唔到又係唔得啦。唔食饭冇第啲嘢食又係唔得啦咁样。即係当然要计划嘅，即係唔係话你无端诶下餐唔食囉咁样係唔得嘅。你有一个好详尽嘅心理准备同埋评估自己同埋有第二手准备。我食唔到呢啲要食啲咩呢，食煙肉蛋食厭咗又抵啲咩套路呢咁样。都唔係，即係总之你要学识睇下啲标签啦，即係譬如你买啲咩现成嘅食物，佢有几多碳水化合物或者几多糖，佢有寫㗎嘛，而家标签条例里面。咁呢仲有啲 raw food 呢，你可以去一个台湾版嘅 FDA 食物，嗰、那个叫食物质量表啊，即是你打呢个食物质量表定类似咁嘅，即是总之台湾 FDA 食物质量嘅网页呢，其实 PDF 嚟嘅，咁里面巨细无遗讲晒所有嘅你买到嘅 raw food 嘅含量，咁你就知道咩食得咩唔食得㗎啦。因为好多人都唔知道原来有啲吓咁都唔得㗎，咁其实嗰个食物含量表里面呢就包罗万有，九成嘢都会喺里面嘅，咁好容易嘅啫。其实绝对唔好用钱去买一啲 solution 翻嚟咯。我认为即系永远都系记住，沿途减费，所有费嘅嘢咧就包括系饭啦。即系虽然粒粒皆辛苦，但系佢系费啊嘛，真系。即系对今时今日嘅人类嚟讲。同埋最近发现有砒霜，我真系问你死未？仲有六成都有砒霜啊！ 晚上窝唔止，我都有你肚屙嘅状况，我仲以为食咗唔干净嘢，你咁讲完就令我怀疑系身转咗隻椰子油敏感。Rebecca， 我试过全辟谷七天。只飲水，瘦了九磅，冇死到。我煮我唔食飯，八個月補翻資料260至195磅5尺10，40寸褲頭變36。留人生太文，下次再來。廣東讀音係 Jack Music and B 鄧無色。 Okay. 我大氣水後，身體也大有改善。如果肯 keto 肯定更好。Max 累大我自超過成個月啦，日日都要應付工作，咪一樣應付到喎。 哦，係啊。 喺度探長，你好 ，long time no see。 喂 ，hello Gary 亮，我咪識你㗎，睇下你個樣係點先。我咪本身識你㗎 ，Gary 亮。因為 Gary 咧，我個風波裡面有11、12個啊，已經。咁所以我唔知你係邊位 Gary。咁另外呢就係嗱，窩尊呢比我想象中更加勁啦，260磅195磅，大佬唔講你講邊個喎，係咪先。咁頭先呢就話一個男人137磅係咪好輕呢，的確可能輕一啲，但係你要比例埋個身高㗎嘛。我身高呢都係得14幾零嘅，我諗。咁所以呢 仲有下调空间嘅，即系130几或者130咧，应该系比较标准嘅。咁下一个 step 咧，我又唔会刻意再减肥嘅，我只会增加啲肌肉啦，即系做翻多啲运动，可能食翻多少少碳水去维持个体力去做运动嚟谷翻啲肌肉咯。因为我发觉咧，而家瘦到咁多咧，某程度唔系瘦脂肪啦，已经系啲肌肉已经萎缩。即系萎缩好似好得人惊咁啊！其实即系同个太空人一样，因为你个体重都唔使咁多咯，你用边度使咁多肌肉去承托你个体重呢？咁于是乎咧，系好似啲肌肉啲线条都唔同啊，精简咗。即系以前我从来未见过个手臂度咧系有一条条嘅嗰啲好似猪展嗰啲纹嘅，而且一块嘅，因为面头覆盖咗啲脂肪。咁但系当脂肪冇埋嘅时候咧，就变咗进击的巨人嗰啲肌肉咁啊！咁所以咧就唔可以咁嘅，要再做多啲运动，谷爆啲就可能会好啲。但辟谷有冇试过未？咁我亦都唔会打算辟谷嘅，因为辟谷，我唔想咯，同埋对我嚟讲冇乜用啦，因为 keto 已经有咗辟谷嗰啲效果啦，因为你个身体比较少毒素，同埋你真系事实上可以唔使食咁多嘢。咁啲嘢走得快，就自然个身体唔会咁多病啦，即系明显已经少咗好多病噶啦。咁辟谷咧，有样嘢唔好咧，当你食翻嘅时候，你又食翻嗰啲糖落去咧，咁我对我嚟讲冇意思嘅，因为你嗰，譬如你七日咁样，你轻咗九磅，咁你为咗轻啫嘛。但系我而家已经超越咗为咗轻嗰个目的噶啦，咁所以辟谷为咗轻咧，对我嚟讲完全毫无意义嘅。因为你辟完谷，你又系食翻饭，咁咪不如唔好辟。因为某程度你都系有压力噶嘛，你冇嘢食，因为你惯咗食嘢个 pattern 嘅时候，咁所以我唔赞成辟谷咯。即系我嘅意见就系咯，阿 Max Low 日日都要翻工，其实你可能你硬净啦，因为我啱啱 keto 咗十日咧，就辛苦到咧，即系同一个毒品嘅奴隶一样啊！我仲要去出 crew， 仲要暴晒，仲要焗，仲要保持头脑灵活，哇！辛苦到咧，差啲想入医院啊，又晕又想呕啊！有一日 ，Harry Long 喺度探长，你好。Long time no see， 微信黄点会得14 X 高也玩嘢嘅 ，Y 黄铁喺度探长 ，Sharon 要生酮飲食一段时间或者可以，成世我谂冇咁大决心。令探长你点指14 X 啊？我喺撇肌肉萎缩对关节好大负担，微信黄 Sharon 录你试下先。人人开始都冇打算一生减食，但食食下就会唔想转翻，包大镬唔讲，仲以为你替女王做代言人。 你咁样讲啊，实在太肤浅啦。首先 ，keto 唔系佢发明嘅，即系好多人都咁样做啊呢个世界。咁所以即系如果你个人系即系即系嗰啲人，即系为咗个人而先至会知道嗰样嘢嘅时候，我就觉得你好正常嘅。咁但系唔系佢专利，同埋唔系佢发明噶嘛。即系你要知道呢样嘢，1960几年已经有人有呢个谂法去戒碳水化合物，但系嗰个年代更加难添啦，因为嗰个观念系好蓬勃嘅，当时即系对食糖嗰个观念。咁仲有，5.4尺系咪即系1.4几定1.5几啊？我唔知啊。我计公制转，我而家慢慢想转公制嘅。咁因为公制我发觉咧系容易，即系长远嚟嘅容易计啲嘅。咁英尺咧就5.4尺咯。咁即系等于几多？ 163尺。 哦，163啊。哦，原来都有咁多，系啊，以为只1.4几添，系咯。咁生酮飲食嗱，好多人都真系误会咗啊，甚至乎咧有啲 我認識有个网友咧，佢病得好犀利啊，即系入医院好不幸咁样。咁但系医生用叫佢吊盐水定咩，即系叫佢吊葡萄糖啊，即系好多糖啦、啊、个身体。咁搞到佢个肾有啲问题，即系分泌胰岛素啊、糖尿嗰啲关于肾嘅问题啦。咁我即系提一句，即系话不如你试下 keto 啊，可能会解决到你问题啊。咁但系咧，佢系一个健身佬嚟嘅，即系以前好中意做运动嘅。咁咧，佢完全当 keto 系一种减肥嘅工具咧。佢呢个概念咧，就先至系害死佢。即系佢只不过当 keto 系一个要嚟减肥上榜去打拳嘅工具，佢就唔知道原来 keto 咧系一个将个身体改变嘅一个机制嚟。我認識好多做健身嘅人，佢所認識嘅 keto 咧，都係有目的地去落榜、去參加拳賽咁樣嘅啫。咁如果咁諗法咧，係絕對觀念錯誤嘅。我認為原因就係、是，譬如好似我咁啦，我又唔係要打拳，我又唔係要上榜，又唔係要做 model， 又唔係要做啲咩，即係只不過咧想改變自己個身體，煎熬咗咁多年嘅一啲先天疾病，即係能夠成功嘅，你唔係諗住。我一段时间想好啲嘅咋，唔通我老咗啊想变翻以前嗰个旧 body 咩咁样？即系我系咁样谂紧，其实我点样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咯？我并唔系觉得啊一段时间就可以嘅，成世就好大决心啦。嗰个决心唔系来自你去 keto 啊，嗰个决心就系来自你想唔要自己个旧身体个状态，你想个 second life 啊嘛。事实上而家我系一个既得嘅利益者啊嘛，我就系透过呢、这个。咁嘅 diet 令到我个身体有好巨大嘅改变嘛，咁所以即系当你系既得利益者，你又好难会自己放弃翻你得到嘅享受，咁所以即系呢个就当然我成日都系咁讲嗰啲剥削人嘅商人啊，或者政治嘅一啲政客啊，或者甚至乎一啲有权力嘅极权。佢当我有既得利益嘅时候，就唔会放弃，因为佢剥削紧人哋啊嘛，分别。但我唔系啊嘛，我只不过改变自己少少嘅习惯，就能够令到有咁嘅既得利益。咁所以咧，你可能未必明白我系谂紧咩啦，即系我都尽量解释下我其实点样谂咯。如果你唔认同，又好正常嘅，因为你冇呢个经验啊嘛。 Harry Lau， 你唔识我噶，我只系普通加拿大长期听众一个。 哦 okay， 平时好少机会听来， 多谢 有住楼上只椰子又唔错，又唔系劲计五十左右，四百毫升楼上系日财海味嗰间。 哦 ，OK。 上午听到探长十四 X 吓死我，其实探长应该系话十四 X， 都佢系标准体重。 系冇错。 Stocky 十岁紧要健康，探长加油。 Thank you。 上午晚上谢谢你。希望我可以开始啦，韦信旺五尺四有十六 X C M 啦 ，Rebecca 啦，因为有个楼话壁谷可以缩细，所以先至下，事实系冇缩到咯。 咁你 keto 啦，其实好多人嘅见证咧，都 keto 都系可以令到一啲肿瘤唔会继续繁，即系再生长嘅，因为唔会发炎，所有肿瘤亦都会谢咗嘅。咁我覺得對佢嚟講，唔單止唔係犧牲啦，簡直覺得係一個保命嘅方法啦，可以話係。咁希望你能夠試到啦，即係嗰啲所謂犧牲，我都唔明有幾大咁大犧牲嘅，真係。即係之前我都唔會覺得一個好大犧牲，我抱住試下能夠改變到嗰啲你手頭嘅難題，我就覺得值得㗎啦。有咩犧牲啫？好食唔係犧牲啫，即係除非。你个人系长期都系处于一个口腔期，即系觉得食嘢系最大嘅，食甜品系最大嘅，其他价值都唔够大嘅。咁我真系拗唔到啊！真系呢个纯粹系你自己嘅口腔嘅反应嚟嘅。咁呢啲即系见仁见智啊嘛，正所谓。咁但系假若你系除咗食嘢之外，个人仲有第啲价值嘅，咁你咪觉得佢牺牲唔系好大咯。我啲数学天才咧，我上次都俾人哋直斥过噶啦，即系嗰啲公仔英仔乱咁噏啊，又冇记性啊咁样， 即系嗰啲人咧，我就多谢佢坦白，即系其实佢用啲恶言相向、人身攻击嘅手法，令到讲得出我嘅现实嘅情况咧，咁我都多谢佢嘅坦白嘅。因为大家去睇翻YouTube 里面有两个留言咧，系几乎人身攻击咁样攻击我嘅。咁但我觉得你攻击得重，咁啊，就算佢唔讲，阿监仔都会咁话我嘅时候咧，咁呢啲啊，真系真正嘅听众啦。即系真系会讲出真话，呢啲我好欣赏嘅，反而喂，咁我见到咧，因为而家嘅 live 嘅人数锐减嘅关系咧，我都未能够讲到嗰个 sensor 系点嘅，冇抱歉先。 Rebecca 啦，我因为有个楼或的谷可以缩细，所以先至下。事实系冇缩到咯，大力水手七百八十九能领略到身同好处。自然就唔会翻 转 头， 系啦，冇错啦，即系，除非你好中意个身体好唔妥咁样，你多啲人关心嗰种幸福咧，呢个就拗唔到啦，真系。因为我见到好多人咧，都要处于自己一个好弱势、有劣势啊，同埋一个好楚楚可怜啊，好值得人同情嗰个状态咧，个人就好开心嘅。长期你见到 Facebook。有啲朋友都系咁样个 status 咧，唔系俾老板铲啊，又话又腰痛脚痛啊，一系就哎呀又跌咗个 iPhone 啊，世界末日啊，啲朋友出卖佢啊，即系有啲人个 Facebook 个 status 长期都系咁嘅，即系你唔能够排除佢真系好中意嗰种感觉，佢先至会容忍自己长期都系俾老细闹，都要讲两句啊，长期都系。腰痛、手痛、脚痛、头痛啊，长期都系跌咗 iPhone 啊，长期都系俾朋友扇啊，即系呢、這个我觉得人正所谓有三衰六旺，即系唔会衰一世，唔会衰成十年噶嘛。咁定系佢选择咗衰嗰啲写出嚟，好嗰啲又唔写出嚟咧？即系哇，无端啊老细醒咗两皮嘢俾我过年啦，咁样佢唔会写嘅时候，咁即系有得证明嗰啲成日写呢 status 嘅朋友咧。佢都好鍾意嗰個狀態嘅，即係呢啲又係諗法心理學嚟嘅啫，即係佢嘅取捨嚟㗎嘛。咁所以係囉，我唔知講咗去邊喎，即係我開始神志唔清啦。好，最尾一個 topic 真係而家跌破100啦，我見到已經咁呢，就講下嗰個 sensor 啦。咁好得意呢，就係、是、呢唔知點解有啲 announcement 呢，都有啲大公司嘅 announcement 呢，就嗰幾個 competitor 呢，一系就冇人讲，一讲就一齐讲，因为不甘后人啊嘛。咁我讲嘅一个例子咧，就系咧 ，Sony 咧上个礼拜定系前个礼拜咧，就出咗一个一个报告咧，就话自己咧就发明咗一粒 sensor。咁有人知道 sensor 系咩意思咧？就系、是、有冇人知道 CCD 系咩？又唔知系丝膜写咩？咁如果有影开相咧，就。知道噶啦 ，CMOS 咧就系 sensor 嘅一种啦。咁咧就系一个相机嘅感光源啦。咁如果呢度有老饼嘅话咧，咁影相系靠菲林噶嘛，系咪？咁菲林咧就负责咧将你可见光嘅嘢咧就 capture 咗，即系透过个镜头 capture 咗喺个菲林面头嘅时候，经过一啲弱理嘅作用咧，就能够显影咗出嚟。咁咧就有个画面啦。咁咧当一秒有24格。同时系轮住喺一秒里面行24格嘅喐动嘅相嘅菲林咧，就变成动画啦。即系所有嘅 motion picture 咧，即系电影就系咁样开始噶啦。咁即系所以咧，同一个感光源咧，佢可以同时做到 video 同埋 still picture 嘅效果啦。咁好清楚啦呢、這个。咁唔识影相都知道讲乜噶啦。咁但系咧，去到一个电子科技发明嘅时候咧。就发明咗一啲显像管啦，咁显像管系透过一啲电啦，去记录住一啲可见光啦。咁咧，咁佢哋因为当时甚至乎至到最近发明嘅 sensor 咧，佢都系仲沿用一个方法咧，就是、interlace 或者line scan 嘅方法咧，即系一条线将个画面 scan 咗落去个电子层面嘅记录咗嗰啲画面嘅时候。就用翻另外一個方法嚟顯現翻出嚟，咁只不過係咧將個弱理咧就變成一個電子嘅方法咧，能顯示啲畫面出嚟啦。咁又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單幅嘅 嘅画面咧就为之相啦。系一个 by sequence 咁样连续咧，一秒 over。其实八张已经可以有个动画噶啦。咁但系电影就24张啦。PAL 线即系香港嘅 broadcast system 咧就系25啦，日本同美国咧就系30啦，或者29点几啦咁样。即系主要都系分呢几个唔同嘅格数嘅。因为咧，佢都系 base on 人体嘢，大概你可以 capture 到个格数，因为人有转数快慢之分，咁平均咧就系介乎24至30之间啦。咁所以咧，先至咧，大家见到个菲林或者个电影系像样嘅，睇落去系同一个现实好接近嘅。咁于是乎，人就将一啲定格就发明嘅多格，咁多格就系 video 定格，即系或者 movie 啦，或者定格嘅相啦。咁去到电子时代咧，我头先所讲咧就系。逐行扫描就形成一个画面嘅。咁当你扫第一行，扫到最尾嗰行，佢最慢最慢或者最快最快的速度咧，都有1/30格，能够1/30秒嚟完成咗嗰一个画面嘅扫描。咁即系话咧，1/30秒里面咧，佢先能够扫完一幅一格嘢。咁你人嘅眼睛又好渣嘅啫嘛，1/30格你唔觉得？佢系扫描紧嘅，你觉得佢系逐幅静止嘅嘢加埋啫，只不过系咁，所以咧电影同埋电视嘅分别咧，唔系人人都睇得出，但系喺光学上系其实有分别噶嘛。咁于是乎咧就瞒天过海咗几十年咯，因为咧用显像管至到用 CCD， 由 CCD 至到用 CMOS 呢啲咁嘅 sensor 咧，佢都系沿用于逐行扫描嗰个技术嘅。咁于是乎。大家都相安无事啊，咁但系咧，有时有啲情况咧，就令到人有好多疑惑嘅、哦。例如，唔知有冇去留意咧？大家影一啲影条吉他线弹嘅时候，嗰条吉他线同你眼睇系唔同嘅、哦。佢吉他线就挛弓虾米咁样，唔系一条直线。因为如果你眼睇一条吉他线一弹落去咧，你只系见到 blur 晒一条电线喺度震啫嘛。即系嗱，而家见到手指就系咁啦 ，blur 晒噶嘛。但系咧，如果你喺一条即系拍完 video 之后咧，佢条线会变成挛弓虾米，好似死鸟草咁嘅。原因就系咧，佢当你扫描嘅时候咧，你由13行扫到14行，或者由12行扫到13行嘅时候，或者由第一行扫第二行，即系总之一路扫落嘅时候咧，佢个变嗰个幅度咧系大过你能够扫描到佢嘅时候即系个速度快啲嘅时候咧，嗰条线就会变形噶啦。咁举个好简单嘅例子咧。有时你定格一啲赛车或者一架车经过你嘅镜头，又或者你个镜头揈得好紧要嘅，嗰啲景物咧已经系斜晒、挛晒噶啦。原因就系咧，佢个速度啊快过 scan 嘅速度啊嘛，咁啊自然会系咁噶啦，好正常嘅。最大镬咧就系影嗰个螺旋桨嘅时候咧，个螺旋桨系烂晒或者挛晒嘅，又系咁啦。因为个螺旋桨嘅转速咧就快过你嘅 scan line 个速度，咁嘅时候咁点算啊？咁于是乎咧。你而家睇荷里活嘅大片咧，一拍到有嗰啲螺旋桨飞机啦，咁咧，因为而家嘅电影咧已经唔系即系已经大部分都唔系揾 film 嚟拍噶啦，已经系用咗电子嘅科技数码化咗个电影。咁于是乎，你嗰个 sensor 冇变到，咁你拍螺旋桨，你咪一定挛晒咯。咁基于嗰个一个荷里活大片，佢能够嘥咁多钱去拍，咁所以咧，你留意一下有好多。C.G. 嘅场面，即系用电脑嚟整一架假嘅飞机嘅场面系好多啊！即系甚至乎你明明架飞机好平，因为你使乜专登揾个 C.G. 嚟拍嘅飞机咧？咁原来佢哋就系为咗避开咗嗰个 sensor 咧，系影唔到螺旋桨嗰、那个影唔到佢同你肉眼见到咁样样嘅会变晒形嘅。于是乎咧，就好多时咧影亲飞机咧都用一啲 C.G. 嚟代替咗，就唔影真嘅 C.G.咁但系咧，呢个世界有啲导演系好嘅牛精噶嘛，好执着，同埋好要求高嘅。咁咧，佢拍啲战争片咧，系用翻真飞机嘅，即系例如嗰套Dunkirk 啦，佢哋坚持用翻菲林嚟拍呢个空战嘅场面。原因咧就系佢觉得个真实感强啲，因为用翻真飞机、真嘅螺旋桨就唔会有嗰个情况啦。咁于是乎咧，就大条道理咧，就用翻菲林嚟拍嗰个空战嘅。或者成套戏嘅，咁咧由呢个捷古华拉单车日记嗰个年代，即系大概5年前咧，开始咧有真系大电影用呢个 video， 即係用呢個 digital film 嚟拍嘅，就係、是、第一部咧，就係、是、最流行就係 Red 啦呢個牌子啦。咁直至到而家都好多人用嚟拍電影嘅。咁後來傳統嘅一個出菲林機嘅一個牌子叫 Arri 咧，就已經咧就不甘後人，又出咗一啲好貴嘅一啲數碼嘅 film 嘅，即係數碼電影機咧，就叫 Alexa 咁呢啲，好多人用緊嘅。咁咧就紅巨曬呢啲咁嘅 market 嘅啦，即係所有拍電影你唔係見到 Red 就係見到Alexa， 即係 Arri 呢個牌子。咁因為佢兩個都係巨頭，係發展得最好嘅，同埋最穩陣嘅。咁但係佢都有一個竅門咧，就係、是、一影螺旋槍都係影唔到嘅。咁呢、這個咁當然佢有辦法避啦，而大家係唔會知道嘅。咁我係 insider 啦，叫做半個咁，我明嘅。即係同埋我其實都唔使 insider 嘅，你睇好多呢啲唔同嘅 YouTube 都有講噶啦。咁於是乎咧就解決唔到，就唯有避開啦咁樣。咁但係咧就依然有好多好有攞到 budget 嘅導演咧，就指定用 film 就係咁解啦。因為 film 拍啲嘢的確係真實，唔用 CG 都可以做得到佢想要求嘅嘢。因為咧發明電影就係 film 開始啦。咁佢哋有啲導演就翻唔到轉頭噶嘛，因為覺得用咗 digital 之後咧就有以上嗰啲問題啦，好快嘅動作又唔得啊咁樣，不如索性用 film 啦。因為用 film 都好成熟，雖然個成本係貴好多。咁但係咧到我頭先講個崭新嘅科技出現之前咧，咁都係由 Sony 去領導曬所有呢啲 film camera 嘅 sensor， 都係 Sony 做嘅。因為 Sony 佢喺發展嗰個 sensor 嚟講咧，好有成就啊，同埋佢生產好有成就嘅。咁所以咧，佢又直頭壟斷曬所有最高級嘅 sensor 咧，都係喺佢間廠度做嘅。無論我頭先講嗰兩個 brand 咧，都係用 Sony 嘅 sensor。咁咧，但系 Sony 果然系一个 sensor 嘅一个龙头啦。咁佢咧就发明咗一个有 1.46 个 megapixel 嘅一个圆形嚟嘅，即系一个纯粹一个实验品，一个科技。因为 1.46 嘅 megapixel 系好细嘅啫嘛。咁但系咧，首先咧，全世界第一粒 sensor 咧，佢就可以系唔用呢个 scan 嘅呢个方法咧，就走去 capture 一幅画面嘅。佢就係用咧，係比較更加接近菲林嘅方法咧，就係、是、每個 frame 就喺成個畫面咁多粒 pixel 係同一時間，就好似開關掣咁樣，成塊畫面去 capture 一個畫面嘅時候，咁佢咪變咗好接近 frame 咯。咁影螺旋槳嘅時候，佢咪冇以前嘅效果咯，因為佢係冇個過程。由頭 scan 到落尾，佢係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咁啊，一幅一幅。就將佢 capture 曬落去個數碼畫面度嘅時候，咁咧以後咧仲邊度有藉口用菲林嚟拍一啲動作場面咧咁樣？因為而家發明嗰個菲林嗰個 sensor 咧就名為 global shutter， 呢個 sensor 就用呢個原理嘅。咁以前咧嗰、那個叫 rolling shutter 咧就係、是、scan 啦，咁樣就係、是、最傳統嗰個啦。咁嘅時候。咁Sony 就發明咗，即係好前衛地發明咗呢個咁嘅 sensor， 但係佢得 1.46 嘅 megapixel， 咁但係都係一個創舉嚟㗎嘛，因為前無古人㗎嘛，的確係。咁但係唔知點解佢 announce 咗幾日之內呢，咁 Panasonic 呢當然唔係臨時齋 up 話我又發明咗啦，咁但當然有啲人就覺得啊 Sony 出咗佢又出啦咁樣，但其實我相信大家要 develop 一粒咁嘅 sensor 呢，就我諗冇兩年日子都做唔到啦。咁但係呢 Panasonic 仲誇張，佢嗰個 sensor 呢係可以去到廿幾個 megapixel， 36個 megapixel 嘅。咁即係話呢遠遠大過Sony 嗰個圓形啦，咁即係可以 capture 到畫面更加大啦。咁呢佢拍嘅片可以拍到 8K 片喎，即係而家我哋講 4K 已經哗哗聲啦，係咪？佢拍咗 8K 啦，仲兼夾咧 building 可以做到 high dynamic range， 即係話 HDR 咧，就係講呢啲 term 冇意思嘅，因為我想大家都明嘅。佢 building 咧就佢嘅敏感度咧，同埋對光嘅反應咧，係可以調節到咧好光嘅情況，佢又可以可以吸少啲光；好暗嘅情況，佢可以 push 到夠光。咁呢個就係仲接近人嘅瞳孔啦，因為人嘅眼嗰個 sensor 咧，所謂嘅眼底咧， 佢系能够咧因应你个光暗，而你想睇到啲咩，睇得更加清楚。佢有个能力咧系调节一啲好光同埋好黑嘅地方嘅。咁原因就系咧，你望到，譬如你见到哇好靓风景啊，去旅行嘅时候拎个手机出嚟影，哇但系个太阳好光啦，咁咧。当影到个太阳较暗咗嘅时候咧，啲景物就黑晒，即系背光啦。咁背光嘅情况咧，即系大家都唔陌生嘅，因为我明明眼睇到啊，点解影出嚟会背咗光嘅咧？咁样，咁咧呢个 HDR 嘅技术咧，就能够喺同一块 sensor 嗰度咧，就可以处理埋一啲 HDR 嘅技术，就可以光嘅地方同埋暗嘅地方咧，那个 curve 咧。即系大家都拉到好匀匀啊！即系暗嘅又有 detail， 光嘅有 detail。即系譬如你影个灯胆，你影唔到条乌丝噶嘛，因为好光，光到一撇白色噶嘛。咁佢个 dynamic range 更加阔嘅时候咧，即系话咧，佢可以攞得更加多 data 翻去嗰个 sensor 度嘅时候咧，咁就 build in 喺呢度，唔使影几幅，又唔使翻去后期做。咁呢个好大成就啦。咁啊，兼夹咧，佢能够仲有啲咩 feature 咧？佢就系 8K 啦。同埋佢有一个 building 嘅 NR， 即係一个偏，即係如果大家知道咩叫唔係 NR,ND， 即係话呢如果你有影相嘅朋友呢，你譬如唔係影 video， 譬如我想保留返嗰个快门好畅顺，但我又想有嗰个景深嘅效果嘅。咁因为景深效果係因为要将个光圈校到好大，咁但係光得滞喎，咁你要校到好大喎，咁 over 晒咪爆晒啦，係咪？咁佢嗰个 sensor 呢就有 build in 呢，就令到个感光度好低嘅。即係用一个曲线嘅讲法呢，就係话你个相机嗰个菲林指数，即係话100 ISO 或者至到 1000 ISO 有咩唔同呢？就係、是、高速啲同埋低速啲，就係话呢，你当你个 ISO 越低嘅时候呢，你入到嘅光嘅需求越多。咁嘅时候佢就调返转啦，譬如你 standard 100 ISO 嘅时候呢，佢个filter 咧就等于变成十，咁你咪好光，佢都系即系你要拧个光圈好大，佢又能够入得好少光嘅咁样，咁你可以做到好光嘅时候都有景深个效果咯，即系呢个系一个 benefit 嚟嘅。咁你谂下一粒咁嘅 sensor 咧，系个先即系个跳跃系跳跃得咁劲嘅，系一个革命性嘅改变啊，系能够令到所有嘅 movie camera。即係 film 嘅 camera 咧，能夠用咗呢個技術嘅時候咧，就可以更加解決到以往digital video 唔係 digital film 嘅做唔到嘅，而家都可以更加接近完美啊，可以話。咁所以咧，我點解出過一個 status 話咧啊？點解我叫人哋買 Sony 啊，買 Canon 啊？因為費事拗啊，因為咧呢個世界咧而家去到一個反智嘅情況咧，咁 marketing 咧係壟斷曬所有。啲人嘅 judgement 啊，即系譬如有啲Canon 嘅相机咧，成二三万蚊，唔系三万几蚊啊，都唔能够拍到四 K 嘅，即系差唔多三万蚊啦，五 D Mark 四啊定 Mark 3啊，都拍唔到四 K 嘅，同埋冇 flip mon 嘅，仲保留住个反光镜嘅，即系把托噶嘛呢啲，但系咧都系好多人买嘅，即系我唔明点解个 marketing 嘅影响力系咁大嘅，即系啲人。个个都，因为我识啲龙友咧，龙友一个特色咧，就系、是、透过睇互联网咧，就通乜都识晒嘅，即系咩都识，朗朗上口，任何嘢都背得出嘅时候，但系佢偏偏选择嗰一啲咧，即系明明系揾你笨嘅，嗰、那个相机嘅 marketing 嘅费用我用咗一半，但系佢以为 develop 嘅相机咧系又剩翻一半钱嘅啫，即系好明显嘅现象就系咁样，但系佢哋都系宁愿信嗰个牌子啊，信嗰个 brand 啊，咁所以我见到有啲人咧，我费事答嘅。即系成日讲啊，呢个牌子又偏绿色，呢个牌子又偏红色，呢个牌子喂大佬啊，一来你系未试过晒嗰个牌子任何个 model， 二来其实而家唔系信个牌子啊，系信个别产品嗰个 design 出到嚟系有啲咩 feature 有咩效果，咁样先系评价一个相机嘛，并唔系哇 Sony 啲色系红啲啊，啲荒谬啊，我觉得呢啲，即系所以呢啲人我费事答佢嘅真系，咁因为呢啲系老一辈嘅名牌效应啦。咁但到到今时今日，样样嘢你都有权可以知情权高咗嘅时候，你仲系信呢啲咁嘅传言，信呢啲牌子，咁你咪相对落后咗咧？咁但正正好多人个观念好落后嘅时候咧，咁嗰个 marketing 嗰个能力咪更加大咯？即系明明可以将一啲屎嚟 sell 俾你，即系 sales 咁样。咁有啲 marketing 好渣嘅， 牙血都出埋，有外星科技影啲相特别靓嘅，但因为 marketing 咧嘅钱系唔够人哋多嘅时候咧，咁你明明一个好嘅相机，一个好嘅功能，好嘅发明，即系例如我讲紧成日讲啊嗰架色码嘅相机系冇人用嘅，系啲人买都冇人要嘅，原因就系佢哋全部嗰啲人咧，第一就系 resale value， 因为大部分人都系受 marketing 影响嘅时候咧。咁你嗰相机卖都冇人要系有原因，嗰阵啲人唔识啊嘛，唔知道影得咁好啊嘛，因为多数人去试相机唔会去 judge 佢啲相好唔好，净系 judge 佢好唔好用啦，同埋佢个 marketing， 同埋大家个口碑，同埋孭上身嗰个虚荣感有几强，而取决咗你买咩相机噶嘛。咁呢个系我认为系不幸嚟嘅。咁当然，咁我亦都好 enjoy 呢样嘢嘅原因就系咧，如果嗰啲好高科技好劲嘅技术嘅相机都能够咁平玩到咧，我觉得系我嘅幸福嚟嘅。但系最怕咧就系咧，当一啲咁劲嘅 developer 走去发明啲咁好嘅嘢，而又冇人欣赏嘅时候咧，咁以后仲边度有人咁够胆走去谂呢一个咁 innovative 嘅啲技术走去卖出嚟咧？咁样，所以一个好矛盾嘅情况嚟嘅。咁所以咧，这个就系我对高科技嘅见解咯，咁所以你好简单地咧，你见到一啲相机嘅品牌，甚至相机一啲技术，或者而家最老实嘅地方咧，就系、是、你喺Google 嗰度揾相，揾一啲唔知咩相机嘅 sample 咧，你真系一览无遗啊！甚至乎有啲机构咧有 comparison 嘅，即系将嗰两架唔同嘅型号嘅相机比较啲相有几靓嘅时候，其实你已经睇晒咩相系好好，咩相系好靓。咩相系唔够嘅靓，咩相 OK 靓，咩相特别靓，你系有呢个机会可以分辨得到嘅时候，但系即系大家都懒啊，即系净系信 marketing 嘅威力，信啲广告嘅时候咧，所以咧你睇全球嗰个分布好得意嘅，亚洲同埋美国咧就一定嗰啲人就系用嗰几个牌子嘅，咁但系欧洲人咧就好特别嘅，欧洲人用嘅牌子又唔同，因为欧洲人佢相对可能自我啲，同埋佢真係比較時間多啲走去試，或者實事求是去追求一啲嘢，同埋一啲好高度商業化嘅地方嘅人係真係有啲出入嘅時候呢，咁所以呢佢嗰個流行嘅機款都會唔同嘅。咁當然我咁樣講懶叻咁樣，其實任何嘢都係㗎啦，車又係咁，時裝又係咁，都係因佢嘅文化背景唔同都會唔同㗎啦。咁但係呢我某個程度呢覺得喺香港好幸福嘅，因為我用到嗰啲機呢好平，同埋呢即系冇乜人会同你一齐用，而即系好孤独嘅地方咧，就净系我先会买嗰啲机嘅。甚至乎我啲行家啊，我啲朋友啊，全部都系买 Sony 同埋 Canon 嘅啫 ，Nikon 都开始少啊，真系。咁所以咁啊，保持个独特性啦，即系懒叻啦，可以俾我继续。咁我影啲相咧，啲人哇好靓，咩相机影噶？咁我讲佢，咁啊，但系最尾都系买翻 Canon 同埋 Sony 嘅，唔知点解。但系呢个咧就一路我好好奇。而我好奇底下咧，去研究到嘅成果咧，就係話，原來今時今日，尤其是香港人咧，佢買器材嘅取向咧，就係安全感啦、話題性啦，同埋虛榮心啊，即係我孭咗喺身嗰度咧，你唔使問，你唔使識我咧，你都知道我有翻咁上下，我先會用呢個品牌嘅。即係反而我用嗰啲咧，就俾人問到啊，講佢又唔明啊咁樣，我費事答嘅，但我就。真係能夠因此而令到我翻工影相，我都覺得係一種樂趣。就原因就係、是、哇，你影完嗰幅相好有滿足感喎、哦，因為哇個 quality 高到咁樣嘅，咁影得好唔好有一回事啦。咁起碼我可以玩到一陣外星科技先咯。講到而家都係咁，所以外星科技咧就都講完啦。因為咧聽唔明嗰啲就瞓咗啦，已經聽得明嗰啲咧，我諗都冇乜。原因就是我一开始讲这个话题呢都是得一个人复我，就是说龙友好固执啫。咁所以呢这个话题是注定失败嘅。咁亦都令到好多人都走咗喇，我諗而家几多人啦。虽然你又可以安慰我，你未有得去走喇，咁但是如果冇人听你讲人做乜呢，咁样咁好矛盾嘅，充满矛盾先有乐趣嘅，我始终都觉得。OK， 咁俾少少时间大家回应一下，因为呢个时差嘅问题。咁同埋最近又发现咗一个闪光灯呢係条颈会自动咬嘅，都几好笑。即係呢啲 low tech 但又几有趣嘅科技嚟嘅，我觉得。 唔知头先叫我讲相机讲 sensor 嗰个人有冇瞓到咧？完全冇人复咁喎，真系。 大力水手789有乜嘢想食？咪一年抽两三日咪去任食咯。Sharing on sensor 可以下次讲都得。好期待 ，Wendy Liu 130 Max 类如果有鼻塞严重问题，可以试下 Key Throat， 我就无意中得到呢个好处。47 at 祝娜娜早日康复。Wendy Yes Max 鼻塞都是关血压同发炎问题，是数尼先会咁全面发展。相机要 C 铁 U 加 G 铁 U 加 RAM 都升级埋先可以处理足够有 sensor 传来数据吗？识乜有技术做好成就冇钱搞。Sharing 龙有好固执嘅 ，B B True 正 Sharing 细心听紧啊。 哦，多谢。系咯，即系咁，我都好固执嘅，老实讲。即系我又唔即系好任性添啦，我又唔理架机卖唔卖得出，即系我中意嗰样嘢，我就唔谂住嚟卖噶嘛，应该就系咁嘅。咁但系佢换咗款，我又想有人买，即系所以好矛盾咯。但系我忍受唔到自己，唔系即系忍受唔到自己违心咯。明明觉得嗰部好啲，冇理由我唔买，又买一部自己冇咁中意嘅，又贪佢好卖，我又唔系呢啲 user 嚟嘅。 Sharing 细心听紧啊， 多谢。 Sharing 要留心听，冇搭嘴空间。Sharing 我未瞓啊，就声狂听紧。 哦。 留人生学到嘢，多谢你。 唔系。 Flipping 听紧你讲啱啊，大佬。 哦 ，OK， 大佬。大佬，喂，阿哥，喂，咁咧，今日睇到个新闻咧，都几冤枉，啲无赖嘅真系。咁咧，有个美国嘅调查就发现，而家咧就多咗人俾车撞到，咁咧就归咎于咧啲人睇住个手机。咁好明显啦，使乜你讲啫？即系只不过啲人咧睇到入晒神，过马路睇紧手机，即系我都觉得好牙烟嘅，因为我个习惯咧就系我过马路我唔睇嘅，就袋翻落个袋度。因为条命好紧要啊，大佬你行咗出去俾车撞死咗，即系虽然咁样死法咧，你死咗都唔知嘅，就相对舒服嘅。但最惊你死唔到啊嘛，俾架车碌过下半身，咁你下半身点过咧咁样？咁所以咧都奉劝大家咧，即系睇手机就梗噶啦，但系咧过马路就袋落个袋先，即系确保自己唔喺个手度。你咪趴落地都有手揿啊嘛，唔使为咗护住个手机扑损下巴咁样。咁咧跟住讲下咧。就讲埋，因为有啲州份咧大麻合法化，所以令到好多人俾车撞到。屌你无赖啲啊，扑街！即大麻合法化，我就真系未见过人食完大麻周街行喎，真系即系顶笼坐喺度傻笑嘅啫，坐到自己即系好正常先会行嘅。即系我唔排除冇呢啲人，咁但系正常咧有咁嘅经验嘅朋友都会话俾你听咧，即系你食完大麻之后咧，都会有一个好安全同埋好快乐嘅地方，同人吹下水、分享下傻笑啊、及下嘢、听下音乐。咁有几多人食完大麻走出去行街噶？我真系未见过咯，以我所识嘅人。咁所以咧，呢啲好明显系抽水啦。同埋唔知点解，仲有人讲紧大麻毒品喎。其实大麻系毒品嘅，咁酒嘅系简直系毒药添啦。咁啊，酒又唔禁咧，戆鸠噶。阿大金收工未啊？啊，呢一集要重听阿 Sharon， 其实就你有心机听都好嘅，但系因为我尽力希望大家都明白我讲乜噶啦，但系虽然往往失败嘅，因为有几个讲到明你讲呢啲我就走噶啦，咁样即系要满足全世界就好难嘅，咁啊佢咁样同我讲明咧，即系证明佢我讲大啲佢会嚟翻咁样，所以我都会见到佢嘅。喂，咁呢时间差唔多啦，因为我连凉都未冲，我返屋企冲凉，因为今日都几热，咁呢兼夹我就係囉，咁都几攰啦。虽然呢我就係证明咗俾大家睇呢，示范咗俾大家睇呢，我个体力管制唔到个摩打嘴嗰个功能呢，我就不停咁讲到死为止嘅。咁但係呢至到而家仲有少少理智呢就好走啦。 韦信旺又唔见佢哋话因为冇枪管，所以行街要望下有冇人用枪指自己，于是撞车。 白痴！喂，咁好啦，咁啊，我俾多半分钟大家回应啦，因为可能时差嘅问题，咁我斟多杯水，饮埋杯水，咁啊，同大家 say goodbye，relax 下，因为做完嘢，咁我三月又搏杀啦。 拜拜。 好啦，大家既然都冇反应呢，我走啦。 BBQ 辛苦晒，安至四七，至如果一家之主不参与，好难尝试片场。如果有面酸搭界问题，紫色肉又好似有矛盾。 其实有尿酸嘅问题呢，就唔係因为淨係食肉有事嘅。因为你食多咗肉，唔係食，即係你食淀粉之后，你再食肉嘅时候，你个身体负荷唔到，你先有尿酸嘅问题啫。只要你唔食淀粉同埋糖嘅话，食肉系唔会有尿酸嘅问题嘅。因为我都有少少呢啲问题，因为手指咧未 keto 之前好硬嘅呢啲位已经，但系我而家食好多肉都冇事，食内脏、牛杂啊、猪润啊，完全冇事嘅。咁所以呢个一个误解嚟嘅。咁咧，同埋其实唔系自己煮咧都 keto 到嘅，只不过你系食多咗好多不必要嘅糖，但系唔系主要食，原因就系咧你烹调咧就好多要落啲芡啊、啲汁啊，都好多糖嘅，咁你尽量唔好要汁，唔好要芡咯。咁另外咧，譬如我今日去萨利亚嗰度食咧，其实萨利亚咧系一个 keto 嘅乐园嚟嘅，咁咧佢就唔系咩都啱食嘅。但是佢啱食嘅嘢占咗一半嘅。嗱，例如讲今日我食啲咩萨利亚，我食呢、這个腌肉菠菜，咁佢个烹调手法咧就好简单啫，系得啲盐嘅味嘅啫，因为嗰个腌肉有盐啦，同埋个菜咧佢可能有啲类似鸡汤嘅嘢烚过嘅啫，就冇咩糖味嘅。咁另外咧，我就叫肉眼扒。咁肉眼扒啲汁咧，亦都唔系结，系冇粉嘅，系得啲唔知咩汁嘅味，都系有糖嘅。但系咧，你可以叫唔要汁又得，咁你净系成块肉眼扒，又或者你避开啲汁，你唔好染咁多又得。咁当然啲配菜你要牺牲噶啦。咁如果你好心机，你咪叫走晒啲配菜，净系要块扒咯。咁啊，食咗个汉堡煎蛋嘅扒。咁又係你所謂話尿酸嗰啲，但我哋從來都冇尿酸嘅問題嘅。咁呢就又都係嗰啲汁，但個烹調方法好簡單啦。咁我叫咗一碟烚蜆啦，係胡椒蜆啦，同埋叫咗一啲雞翼呀、咁樣。所有嘅烹調都係冇乜好濃嘅汁嘅，同埋冇咁多蜆嘅。咁呢我哋就係叫咗呢幾樣嘢呢，咁佢好滿足啦。咁呢我兩個人食呢，我叫咗八隻雞翼啦，一碟蜆啦，一个菠菜啦，一个肉眼扒啦，一个呢、这个汉堡煎蛋啦，同埋两杯嘢饮啦。哇，讲你又唔信啊，系$200嘅，即系$200齐头食到咁多嘢。萨利亚嘅缺点就系要排队咯，要等位咯。咁但系我觉得非常好啦，因为已经好满足噶啦，即系$200食到啲咁嘅嘢，两个人咧。咁所以我认为萨利亚都唔系天堂，都系一个乐园啦，对 keto 嚟讲。咁但系对于一啲原教旨嘅 keto 朋友咧，又喺度秒噶啦，又话咧你出街食啲汁，你唔能够 zero carb 咁样都系有罪嘅咁样。咁我鬼唔想 zero carb 咩？但系当你冇得选择，你又唔系自己煮嘅时候，唔通你就为咗呢个理由唔 keto 咩？系咪？咁于是乎咧，我认为咧，就算你出街食咧，你都可以选择一啲好接近 low carb 嘅 diet， 咁你亦都可以有个效果， 就唔使受呢个尿酸啊、糖尿啊、胰岛素啊、过肥啊、同埋一个心脏嘅问题嘅苦咯。即系其实人都得噶，即系千祈唔好俾太多门槛自己咯。即系主有主食，出街有出街食，咁解嘅啫。咁我咧喺未搬屋之前咧，我大部分时间咧，尤其是开工咧，我都喺街度食嘅。但我个磅数一路咁减落去嘅，所以你觉得唔系自己煮又唔得就系错嘅，即系呢个一个观念嚟嘅啫，你系有选择嘅，只不过你唔想选择嘅话咧，你就咩都唔使做咁解嘅啫。咁咧，同埋咧，我亦都好想，即系自己好中意摄影咧，我亦都好想读人哋嘅，即系度人精先，因为我始终觉得咧，人脱离口腔期这个行为好重要嘅，即系人永远唔可以饭来张口，净系为咗果腹而控制晒自己嘅生命嘅。咁于是乎，今日我喺个拍摄现场咧，我同一个化妆小姐咧，一个化妆师咧，就分享我用 iPhone 影相嘅一啲心得佢。哇，佢15分钟学会点样用呢个 Lightroom 去影一张 raw 嘅 picture 嚟能够执相执到咧系冇 noise 嘅，同埋点样可以，因为佢好鍾意，因为佢工作关系咧，佢有时化完妆影翻嗰个人，咁影得好，要影得时时正正啊，所以专登咧就斥资咧买一部 iPhone X 嘅。咁 iPhone 10咧，佢用得好咧，都唔系咁容易嘅，因为咧其实好多 feature， 但你唔用就嘥咗啊。咁但系识得用呢个 Lightroom 嚟影咧，用 RAW 咧嚟执相咧，哇，佢开心不得了，佢简直系好似新嘅一页咁样，可以即系影多啲相啦，影多啲好靓嘅嘢啦，而自己执得相，因为我俾我执过，即系用 Lightroom 影执嗰啲相，佢睇啊，手机都影到咁样噶，我以为你用大机添咁样。咁我觉得我亦都开心啦，即系我能够导人升仙，就能够有一个聪明啲嘅方法，佢唔使成本乜滞，因为电话系咪都买噶啦，对一啲人嚟讲，咁有一个好好嘅一个兴趣咧，即系我觉得好开心咯。今日所以今日开工 overall 系好开心嘅，又撞到一个前辈啦。咁当然呢单 job 咧就系阿张锦晴就叫我帮佢手，就影一啲宣传嘢嘅咁样，即系去宣传一啲演员嘅嘢嘅，咁所以呢今日就 overall 好开心，咁至到而家个心情都非常之好嘅，但係好眼瞓，虽然又唔好舍得走，但係见大家都眼瞓呢，咁我都要走㗎啦。咁我俾咗两分钟大家都唔回应呢，咁我就都要，咦唔係喎，有回应喎，原来 sorry 啊。一讲到伤呢就唔知点解又唔读喎。Nana 奇奇声鼻塞啊。啊，都系唔到啊？点解呢？阿 Sharon 就由浅入深讲摄影好啊。啊，都系唔到啊？点解呢？系咪瞄咗咧？又唔系啊？佢由浅讲摄影，由浅入深讲摄影好啊？讲下被忽视嘅好器材，出面冇得听啊？系啦。因为出面好多人都系收咗啲 sponsor 嘅钱去讲一啲佢嘅器材啊嘛。 佢一凭就收，留人生学到嘢，听日交学费俾你。 哦，唔系。 按住四七，自然好难说服老公改变煮饭的方式。大力水手789，你讲起我先觉，我以前手指关节生硬牵痛，你最后家阵真系唔觉再痛。血贫条街好难赚，我乃撇其除唔知唔医到天周炎， 绝对得啊 ！BQ 真系希望探长可以教手机拍照， 我都想，但系冇学生嘛，嚟去都得三个，咁啊嘥时间嘅啫。咁同埋嗱，肩周炎咧，我就我睇经过诊断，我以为自己系肩周炎，点知睇医生佢话唔系。佢话系肌肉同埋韧带发炎，因为咧我前年搬屋嘅时候咧，因为我屋企要行廿几级楼梯，咁我将所有嘅嘢咧，我唔系一次过搵搬屋佬搬，咁我有啲货咧就即系我仲想保留，但系我冇订摆咧，就要拎去某啲人屋企摆咧，咁我拖嗰条楼梯咧就拖到左手咧，我曾经系掂唔到，即系手指都掂唔到背脊嘅， 即系掂到腰间嘅啫。咁而家已经咧可以掂到去颈椎嗰度啦。咁咧我系不经不觉好翻，因为呢只手咧医咗成两年啦，我嘥10,000+去睇医生咧，都即系睇完等于冇睇咯，系带来痛楚咯，佢不停咁喺度勾咬咬到嗌救命咧，都咬唔好咯，都系好痛咯。原因就系咧佢消唔到炎，食晒药都消唔到炎，可能有啲炎症系好深入啊，或者甚至乎冇乜血管去到个地方，可能佢又唔好翻啊。即系我以我嘅理解能力就系得咁多啦。咁咧。於是乎放棄了醫啦，順其自然啦。點知 keto 咗之後咧，就真係不約而遇啊！喺突然間好短時間裏面，我有一次沖涼咧，個背脊好痕，一嘢一拗來，哇！點解去到最頂個位嘅咧？即係突然間好翻，即係你冇發炎嘅。咁所以咧，肩周炎如果係炎症嘅話咧，我好有信心你係能夠立刻改善到咯，仲 within 一個月添啊，可以快到。原因就係你嘅血嘅循環。期间你能够令到嗰啲发炎嘅地方冇再发炎嘅生存空间嘅时候，咁佢咪会自然会好翻咯。咁啊，系咯，我希望你大家都会试啦。同埋，我觉得阿 Auntie 咧，你好难说服老公改变煮餸方法。咁其实可以分开食噶嘛，或者你拣一啲你食。你想食嘅嘢，你决定唔食嘅嘢，咪唔好食咯，叫做煮少啲咯。即系如果你煮咧，你咪煮两份咯。因为我喺啲 keto 嘅 group 里面咧，都曾经见过个人咧，佢煮俾佢老公食 keto， 佢自己照食第啲嘢，咁都可以改变到嘅。问题就系你肯付出几多咯。即系正如我头先讲，你得翻嚟嘅利益咧，相对你嘅牺牲咧。简直微不足道咯，真系我唔系宣传，因为我真系唔会收你钱，我唔会叫你听第二个台嘅节目嘅，因为头先有位朋友唔知即刻收咗皮，唔知系咪薄皮啦，即系我觉得佢好肤浅咧，就以为我同女王宣传，根本都话唔系佢发明嘅，咁所以咧，即系唔系喺一个冇利益底下咧，我能够讲俾大家听咧，我系好开心咯，即系我亦都想感染下大家，即系试下真真正正对自己嘅身体负责任咯，真系可以。 同行聊，我好眼困。Sharon 吴 ，Siri 向来歧视我 ，B B 除我第四个 ，B B 除帮你揾多六七八个。同行街我住架手机摄影我嘛，我迟4788了。 哦，咁啊，YouTube 教，如果你要 YouTube 教咧，咁其实已经好多人教紧噶啦，咁你就可以自己 search 咧，即系一个iPhone Photography Technique 淨係呢個字呢已經過百個 result 啦，咁所以呢如果你想睇 YouTube 呢，咁啊其實係更加自由添嘅，因為我教嗰個方法我保證係毒藥囉，我抌上去有200人睇都當贏咗啦，咁所以既然係咁嘅話呢就順其自然啦。喂，咁啊真係唔停唔得啦，因為呢我嘅自制能力已經就嚟崩溃噶，我再唔停咧就真系停唔到，因为眼都开始睇唔到嘢啦。OK， 好啦，拜拜。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